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事实上是一个基督徒，行公义、好怜悯，所以我和我的团队咧会以香港的整体社会利益为前提。 如果一个人到四五十岁，一啲物业都冇，乜都冇，呢个人都是废人嚟噶。 我哋原则上，我哋系唔希望见到学生去参与占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早晨 啊！ 八点十分， 今日同阿林伯喺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之下，喂，我头先我就行嗰几步简单嘅帽瓦遮头就已经横风横雨， 一裤都系啦， 一裤同一衫都湿啊，真系夸张。 点解你唔知选择另一个停车场可以直上嚟嘅咧？ 我不嬲都慣咗係呢一個咁啊，以為真係短短幾步路啫， 嚇 點知即係嚇咁大雨，咁即係你去形容而家呢個陳茂波嘅內心世界，你話係咪即係 佢都係慣咗㗎？繼續每日都喺度講大話 啊！其實佢嚟到今日我哋睇啲報紙咧、其實係開始對佢嘅人都有啲漏啊，有啲肥膩啊。即系新聞已經去到有啲即系有啲厭倦嘅感覺啦。咁但系今日仲有一場大龍鳳嚇、就係立法會嘅即系發展事務委員會嘅一個理論上就應該啊繼續聽取嚇嗰啲 公眾嘅意見， 五六十歲、或者四五十歲都未有地未有樓嗰啲都係廢柴嚟噶啦嚇。我是半个废柴啊，林伯，我半个，我虽然有楼，不过冇地。 系， 你有冇地啊，林伯？你都是半个废柴啦、啊。喂，佢用废柴定废人啦、 啊？ 我冇记得，即系 废人啊嘛， 好似废人。咁即系废人同废柴有冇分别嘅？都系一碌柴同一个人咁嘅分别嘅啫。 系， 即系呢啲咁嘅侯志强，你咪帮到忙咯、 啊。乡绅嚟噶，真系啊！ 乡绅，唉，侯乡绅。咁你就即係一個就侯志強喺度自吹自擂嚇，喺度同佢撐；一個就叫做蔣麗雲，嚇、喂，我哋啲事業型女，喂你其實阿林伯，你老婆有幾多投資你知唔知？ 我就唔問你啫，唔問。不過我係知嘅。 哇，咁即係你即係佢自動獻身。 唔係，因為咧我哋有 咁唔係點啫？你又唔問咁就知 嘅。我有個聯名嘅户口咧、就係咁咧，佢就係嗰個户口我從來都唔兜嘅。咁、佢就用嗰個户口嚟去 你去喐嘢， 做一啲嘅係股票啊，同埋其他嘅。 咁你就喺網上面睇曬啦。 咁嗰個我係可以開嚟睇嘅，即係話即係我需要知嘅時候，我開嚟睇咪知咯。但我唔問嘅， 即係 大家對嗰個係 絕對唔問 市場嘅觸覺唔同嚇， 係、一問就可能就學阿蔣麗雲嗰句啦，你有咩居心啊？喂，大佬，作為兩公婆，即係如果個關係去到喺經濟上邊喺呢啲問題，問一句就話你有咩居心咧？咁啊啲即係真係好大有限，感情好極都有限嚇、我嘅判斷就係、咁所以蔣麗雲呢啲咧，佢仲另外佢有一日咧，好似前日佢喺觀台又係咁講過，你有冇聽過佢呢個解釋？佢話點解阿陳茂波唔提佢個仔咧係佢家人咧呢一個解釋？佢話：你知道陳茂波有一個仔一個女噶嘛？咁啊，淨係話屬於佢太太同佢仔仔，個個女可能唔開心噶嘛，女冇份。 咁樣樣， 即係佢仲呢啲完全用呢一類嘅解釋嚟去掩蓋，嚟去同呢個陳茂波嚟去即係嚇，即係冚佢只腳嗰啲空間。咁你話幾核突咧？所以你陳茂波 咁叻，點解唔幫阿陳茂波解釋埋嚇？舊年講大話咧嚇？又話佢自己嘅太太喺嗰個公司度咧，景致咧唔係一個嘅係唔係一個大股東，係一個即係個小股東。 其實呢一個先至 呢個係一個好 跟進落嚟，我相信就係即係蘋果好或者明報啦，我唔知而家明報咩立場啦，陣間我哋都可以 啊，明报嘅社评啊， 嗯嗯， 东方明报经济苹果啊，苹果反而今日就 今日呢、个系明报上嘅标题咁样，佢话昔日豪语比白更白，今日闪烁负复何言？ 即系佢都仍然嘅立场啦。嗱，明报就咁样讲噶啦，经济咧，大家都知道，喂，经济第一粮粉兼且政府报啦，系咪啊？但系经济咧， 明报揼佢噶啦，你睇佢最拉尾，最拉尾佢就话自欺欺人啫，吓话佢都系吓。 嗱，我哋从一个最幼嘅、最保皇嘅经济讲起啊，即系如果从报章里边嘅角度去睇陈茂波呢件事，系咪？即系佢都要求陈茂波，如果你要挽回民心咧，一次过坦白交代。啊、即系否则咧，佢就喺度讲：喂，如果你继续拖拉，迟迟未能够挽回市民信任咧，喂，你点样推动涉及1200亿嘅新界东北发展啊？系嘛？你只会继续啊喺政治上边令到成个政府都俾你拖累。喂，经济都要咁讲，即系话你一日唔去认真交代咧。你根本冇 冇啦，我觉得经已系佢最好嘅黄金时间嘅过去咗啦。而家出嚟点样解释都好啦，都系俾人觉得系喺度系兜嘅死兜嘅。 咁但 系我觉得佢喺议会度咁样系或者对公众讲，我系都唔辞职。 系，喂，绝对 几时轮到你自己话啫？你系分咗系被辞职嗰个嚟噶嘛？会系 即系。阿林伯，即系话我哋有时估计紧梁振英会唔会自己走咧、 嗯？ 大家都知道呢、這个人一定同梁曾陈茂波同一样性格。 嗯、 你唔系去到最后，北京唔出面咧，佢一定唔会走啊， 系嘛？ 一定啊！哎、所以佢咪绝对咯话，因为佢未收到梁振英指示继续撑， 几时够有绝对呢件事啊？都话啦 ，never say never 啊嘛，系咪啊？ 即系佢而家你睇到佢琴日咧满面呢个面油， 系 吓、啊、就虽然立法会咧就倡议呢、這、一个冷气唔好太冻，但系我根据我记忆都唔会好热嘅啫，但系你见到佢琴日咧。匿咗喺官个房里边45分钟出唔到嚟， 系 个样面容嘅潮水， 嗯 吓，同埋心力嘅胶水， 系 咁佢讲出艰险，我奋进啊， 系 咁即系其实我同你啊，系咪好艰险咧吓？即系啊，要佢下台嗰啲人艰险，咁呢一句啊嚟自新亚嘅吓。呢、這个校训又好，校歌好，因为我唔系新亚，咁我而家终于请嚟咧。即系我哋理解应该系中大人，不过问下佢系咪新亚友呢、个就系我哋老友吴明林。 一早就嘈醒佢啦，真系。 早晨啊， 早晨明林。 Hello。 首先诶，你系唔系新亚嘅校友啊？ 诶，系到极点啊！ 系到极点，哇！你应该系都早好早嗰几届噶啦， 都几早噶。我咧就65年啊入呢个新亚，69年毕业。就喺龙宝道啊， 嗯， 即系咁呢个都即系嗱，新亚其实最早就喺佐敦道啊，吓深水埗桂林街啊，咁啊第二期啊，咁啊就龙宝道都系好早下噶啦， 系 啦， 咁即系前穆国师你都吓、啊，即系呢、這个、 啊、我入嗰时候咧，好可惜佢就已经辞咗职噶啦，但系就偶然都翻嚟学校演讲嘅，喺个新亚嗰个圆艇嗰度演讲。我有一次去听都系企喺楼梯咋，虽然佢讲嘅嘢，老实讲我一句都听唔。 即系啲国语唔系咁容易听啊。 系啊， 系啊。 喂，明林啊，有个咁嘅不肖校友，请问啊，居然用咗个校歌啊嚟咁样为自己解脱，你有啲咩睇法咧？嗬？ 嗱，即系寻日咧，我就都喺呢个电视机旁睇到，一睇到嗰度咧，真系好气愤啊！ 系咯，系咯， 非常之气愤。咁啊，其实新亚校歌咧就唔系咁样解嘅， 系。 即系特别系即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咧，就新亚校歌对我哋啲比较年纪大嘅校友咧系好有感触嘅，因为我哋都系喺艰难嗰度长大噶啦， 啊 即系咁一当唱起，哇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有时啲校友聚会啊，第一个项目啊，梗系唱校歌噶嘛， 啊咁犀利噶， 都唱到都湿噶呢度都 系咪啊？即系话即系 喺。佢呢個所謂千斤擔子兩肩挑咧，呢、這個承擔精神咧，其實喺呢個校歌咧，要加多一樣嘢先啦，就係、是、我哋嘅校訓啊。係、新亞校訓呢兩個字嘅啫，好簡單，就成 同埋明啊，即係誠實嘅誠。 係 啊，咁而家成件事嚟講，喂喺誠實嚟講，你即係大大有所虧欠。講嘢咧，你嗱，即係我唔使講誒點樣判斷你係咪誠實咧咁。其实好简单嘅啫，你做乜事干要一撅一撅咁讲嘅咧？即系支牙膏式嘅咧咁，有嘢事咪坦荡荡摆晒出嚟咯。仲有一样啊，寻日真系好绝啊！寻日佢即系啊做完嗰个立法会之后就预备见记者，记者围住佢，佢走一间房匿埋一阵。 系啊，四廿五分钟。 长毛有佢真系绝啊！长毛喺电视机旁边爆咗句：，喂，出嚟啦！丑妇终须见家翁啊！咁喂，你使唔使匿埋啊？即系呢个喺城嗰度咧，已经系呢个动作，呢个行为咧，其实就表示你有所隐瞒啦。 嗯，唔系好明显，佢琴日咧就以为有个通道，咁啊喺出嚟之后咧就好快咧就即系保安咧嚟护卫佢上，即系佢冇谂住有个 stand up brief， 即系继续咧俾你哋搏麦。咁点知你知咧？你记得立法会初期嘅时候咧，吴明林即系咪曾经？即係梁振英政府咧，想話喂，你一出嚟，喂冇理由俾啲記者可以通道去追住啲議員同埋啲官員嘅喎、哦。咁嗱，立法會當時就拗過一件事，話點有乜理由唔可以咧？因為記者喂採訪係記者嘅天職，喂如果你避嘅話，好似如果嗰日嗰陣時通過咗梁振英嘅要求咧，冇噶啦。你琴日就係、是、根本佢就走咗去噶啦。啊！咁你要面对，要学你话斋嘅诚字，要真诚面对啊嘛，系嘛？ 系啊，你一有所人，即系想唔讲啊，想话啲问题又唔答，咁人哋就开始。同埋你家下老实讲啊，成件事好简单嘅啫。我哋要问呢个问题，就系当旧年七月嘅时候， 嗯， 当时咧你哋已经拥有新界古洞嗰幅地噶啦嘛， 系 啊，即系呢个事实嚟噶，即系即系旧年七月嘅时候你就拥有啦，系嘛？咁嗰阵时你要做啲切割功夫噶啦、 嗯， 你嗰阵时唔做，而家仲喺度喺度砌，又话讲呢样讲嗰样，即系讲嚟啊多余，越讲多错多，呢、這个就系林忆莲嗰只歌，讲多错多。 咁系咪应该揾翻林忆莲翻嚟播俾佢听？嗱，不过阿吴明林，你自己系咪都系基督徒咧？你唔系噶。 我就唔系，所以我就细个就喺基督教学校嗰度啊读书，系咯。 你觉得佢琴日除咗用新牙吓、啊，即系你当然又起气氛啦，而家跟住咧就行公二号怜悯同我哋嘅台啊，即系就系嗰两句其中嗰两句，不过佢少咗讲真话， 嗯，因为冇 真话好讲。咁你觉得佢咁样嘅包装同咁样嘅处理咧？你估计佢几时要借名咧？ 佢如果即系今日之内都唔借名咧，那个悲剧已经系即系太大啊，大到佢自己都冇自己承受。不过我想呢度咧，趁呢个机会，我讲一个我所知道嘅故事， 系、啊、 对于新亚人嚟讲好重要的、 嗯。好啊，好啊。 佢因为较早时咧，即系好耐之，即系呢个你知道新亚崇基联合、嗯、三间书院咧，就系中文大学嘅三间成员 前身啊， 系 咯， 系啊。嗯 系啦，前身啦嘛。咁、 嗯、 好啦，当新亚加入咗中文大学之后咧，咁你知道好多呢，譬如话人事嘅任命权啊、资源嘅使用啊，好、 嗯、 多嘢咧就归呢个大学统率噶啦嘛，系嘛？咁、 啊 嗯、新亚作为一间成员学院、一间书院咧，佢、 嗯、 咧就即系个存在咧已经系冇咁重要噶啦。咁、 嗯、 当时前副校长咧就觉得啊，自己办学嘅理想啊，佢又赞成加入中大、 嗯、 对。老师又好，对学生又好，系嘛、 嗯？ 但系始终觉得自己个书院精神啊、 嗯， 即系宋朝办学嗰种精神咧、啊 嗯、 就有少少即系迷茫咗啦。跟住佢就辞职。 哦， 辞职咧，咁啊，李卓敏校长就真系好都好人啦，就同佢讲喂、 嗯， 啊，你唔好辞职啦，你不如就当退休咁好唔好咧？嗱、 嗯， 当退休咧，我就可以计翻啲年资嗰啲退休金俾你、啊， 嗯 啊咁就應該有幾萬蚊喎，60年代喎， 好多錢啦、啊， 係點都買呢層樓㗎啦。對於我哋嚟講，好大數字㗎啦。 即係唔使話侯志強嗰啲係廢人啊，唔使啊。 係啦， 有樓啊。 咁啊，好啦，嗱，你諗下一個窮讀書人，啊，而家有人話俾翻退休金你，你唔好辭職啦，你退休一條數啫，一樣嘢啫，係嘛？啊，你而家校長前副校長點答咧？佢話我唔會退休，我辭職。 嗯。 嗯 咁啊，辭職咧，佢話辭職就係一種態度嘅表示。 嗯， 退休咧就係一件事件自然嘅終結。 係 呢件事，我要表達我嘅態度。係哇，你睇當時啲讀書人 係啊， 係為咗自己嗰個理想 啊，同埋原則、 金錢 原则冇错，啲钱系一回咩事啊？即系 冇错， 做人要人格先得噶嘛吓。 系冇错， 冇错呢样。咁所以就咁重要啊！嗰件事就系新嘅人成日记住呢啲咁嘅无谓嘢嘅。所以我哋 呢个唔系无谓嘢嚟噶，呢啲其实真系好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分享。 警世啲系吓， 我哋一来唔系中大人，唔系新亚人咧，即系又唔系呢一代，即系你哋嘅即系前一代嘅一啲大学嘅一啲嘅。一啲嘅呢啲叫日事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你值得係需要同我哋而家即係嚇特別同陳茂波講翻啊嚇，我唔知佢知唔知呢個故事啊嚇，話俾佢聽。 仲有一樣嘢啊，喂，仲有一樣你留意一下嗱，佢個報紙啊賣話佢個仔咧就揸住部100几万嘅奔 馳， 係啊，就話買鑽石， 買鑽石戒指係啊， 係啊，我真勸佢咧就即係話。在教养子女佢真的要小心啲，即系24岁嘅细路仔，年轻人啦，冇话细路仔啦，24岁，揸虽然个车阿妈嘅，咁你揸住部车喺街嗰度，喂呢、這个，同埋即系年轻人咧，你应该俾佢多啲接受嗰个生活嘅磨难，而唔系话啊好有钱，屋企有钱就掂当啦，即系哇揸 Benz 啊，100几万部 Benz 吓唔吓死你啊？ 冇错， 喂呢啲车真系老实讲。除了大班揸得之外，我哋边有谂都未谂过啦，系嘛？ 即系吴明林，你即系令我提到一句咧，中国人有一句系咪咩？人生难得少年穷，系嘛？系咪呢句啊？系咪？ 佢话系呢个系人生，同埋人生三大不幸啊嘛。 系 咩叫三大不幸咧？第一大不幸咧就少年嘅时候咧，就所谓少年得志，养尊处优，呢个人生一大不幸。 一大不幸。 第二大不幸咧就中年丧志。 系 啊。而第三大不幸咧，就临老入花丛。咁啊，而家小班同埋阿林伯都要注意噶。 啊，你一早揾你访问，啊，一路头先嗰十几分钟都讲得好开心，突然间你呢句咁警世嘅名言。令我突然间即系呢个要坐直啊！呢、這个三咩话嗱，少年就得志。中年就丧志，任老就入花丛， 第三个条件就唔容易噶，真系啊， 唔容易。你系咪好想先谂白？你 唔会， 唔系咁 呢样嘢，阿小班要留意啊。小班点解咧？我因为小班把声咧，你知道你都系好似吕琦咁啊，好有磁性噶嘛， 系嘛？ 呢啲声咧系最即系。啊，对于啲女性好有吸引力噶，小班。 即系你咁样，即系呢个系一个黄色暴雨底下俾我一个好好嘅警告， 系 吓。 不明嗱，仲有一样嘢都同你讲下嘅咧，就系头先你讲嘅就话咧，系啊，就系做家长嘅就唔好俾啲仔女咧，就系有啲豪华、好奢侈嘅系生活嘅方式。但系问题，我哋社会上的确有好多呢啲咁嘅坏榜样。啊，包括尋日咧有個交通意外啦，算係交通意外啦，揸揸下車咁架車就冒煙。咁呢位叫做補習天后，咁但係我想講嘅就唔係呢個補習天後買架咩大咩名貴車，唔係咁問，而係點解一個報紙嘅編輯同記者居然可以咧係咁戇居？我用戇居兩個字，我都好中意車。 呢只咩報紙？ 呢個叫做 Maserati 咧，點會係值800万咧？我真係唔明啦。800万嘅車好似就嚇，今日大班唔響度噃，我想問佢喂，800万嘅車會係邊啲車？馬莎拉蒂點會係800万咧？我真係唔明啦，真係。咁另一份報紙話講下100万， 呢份報紙 呢份梗係好嘢啦，真係。 升到你啊！ 真係冇道理嘅，真係嚇。唔係即係點解一個編輯嚇係 係咯？人哋補習天后揸咁嘅車都仲有，即係好啊！喂，你年青人24岁，你俾部咁嘅車佢揸，唔係好事咯，仲要買鑽石喎。喂，钻石老实讲啊，唉，我哋啲冇本事嘅人到而家都未人拥有一粒啦，我咁讲啊。 咁咪有时人生咧，即系唔系应该用呢个金钱物质嚟衡量嘅？特别你啊吴明林提到嘅就系、是，即系当如果我哋睇到啲富二代嗰种嘅洗脚唔抹， 系啊， 其实呢个对社会嚟讲呢个风气。啊，即系唔系净系对佢自己唔好吓，对整个社会都弥漫住一种咧。点解有时会有仇富啫？咪就系咁啫嘛，贫富不均啊！我食都冇得食，跟住行出街见到咁嘅现象，哇！呢个社会就系咁啦。咁你话点解决？ 系啊， 系嘛？所以即系，喂，好多谢你，吴明林，一早抄醒你。 两位啊， 啊，讲嘅 唔好林老入花丛。 系多谢多谢， 警世警世， 多谢警世。唉，咁啊，送走啊，吴明林啊，多谢你， 多谢晒。 前目嘅辞职，唔退休。 嗱呢一个咧 系 读书 人 嘅 风骨啊，真系 呢啲风骨其实唔单止净系读书人嘅，其实做人咧。即係你去到某一個階段咧，即係你係要有啲堅持嘅信念同原則咧，私人都要受到備受尊重。你而家咧，你講得啱啊，林伯，你而家陳茂波今日做乜都好，就算今日話辭職啊，你都帶住極大嘅污點而離開。你諗下，同當年楊永強，或者甚至葉劉啦，啊，或者甚至 就算阿松都係噶， 阿松啊，就離開得好。即係好比較快添啦。我記得係我哋開立法會咧，係開過一次啫嘛，質詢佢一次啫嘛。跟住佢就二話不說啦，帶住啲 咁當時候就阿董啊留佢添啦， 係攬佢添啦。佢自己就係即係覺得都唔應該留噶啦。咁我覺得以咁多個嚟講，阿梁錦松係最決，即係比較撇脱一啲嚟去做呢件事。陳茂波咧，呢、這個一定係災難㗎啦！呢、這個災難嚟到今天，我諗就睇睇一陣間咧，立法會你又估下，大家又估下，嗰、那個嚇、啊、叫佢辭職嘅議案過唔過到咧？不過建制就會吹雞，啲人翻嚟，不過有啲好似唔喺香港嘅陰公，所以叫極佢翻唔切嚟啊嘛，係嘛？阿通咖啡买未啊？俾阿林伯， 哦，林伯唔饮嘅。 啊，见到你即系交通啦，系嘛？ 好啦，唔该晒。 D100，讲真话 ，speak the truth， 谈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holy，show mercy to all。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时间早上8:30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雅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啊，睇翻港岛区，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去咧，现时湾仔运动场啦，冇乜点变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就伸延到海景大厦嗰边。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只系去到桥面灯位啫，落湾仔亦都车多噶啦吓，管道口。不过咧，暂时冇需要间封嘅。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临时街停车场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新延道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亦都长翻啲。女童军总会吓，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油麻地停车场嗰度。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嘅吓。咁啊，报埋一节嘅天气报告先啦。咁啊，现时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98%，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15至40。属于轻微至到中等，路边监测站55至70，属于偏高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啊，间中有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风势咧有时啊疾劲啊。咁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雨势都系逐渐咧唉减弱至真。咁下周初咧天色开始咧会明朗，各位留意啊。咁另外要注意啊，就系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噶。咁啊住喺低洼地区嘅人士咧，做足呢个预防措施啦，稳阵啲啦吓。哎呀，真系啦！人哋圣经行公义好怜悯，哎，我哋嘅招牌啦吓，呢、件汤房波团地波又想攞嚟做下争招牌，好可惜啊！大家都知啦吓，头先你哋都有讲啦吓，哎，就系漏咗讲真话，咁啊真系冇计噶吓。不过佢咁好怜悯佢有做喎，啊，佢整好多汤房噶，系啦，招呼啲穷人，哎，不过咁啦，亦都系敛财嘅一种啊吓，间道细一细，80尺啊几千蚊啊，呢啲人系好怜悯啊，表面就系、是，哎。耗钱啫，如果唔系都唔使搞到咁啦，系嘛？大家都知噶啦吓。诶、啊，阿小班哥冇乜特别咯、啊，通常我惯用。 系咯，你铺铺都系，你即系你有一种诶， 点啊点啊，我好交朋友啊，唔系好点问 交波 啊交波。 啊我头先讲咧，人生难得少年穷咧嘅正法正讲法，应该系千金难买少年穷。 哦，咁样， 即系其实即系你千千万万，你都即系讲真换取翻嚟咧。讲真，你如果少年穷咧， 啊哈， 嗰种令到你人生嘅历练，你千金都买唔到。 系， 系嘛嘛，所以咧，即系我哋唔系废人。 唉， 侯志强嗰啲咧，真系。即係呢種嘅講法咧，即係係同而家即係我哋一貫呢個社會嗰種踏實、嗯、啊！而家呢個社會就完全開始唔踏實， 揾快錢，嚇揾古惑錢，揾容易錢，係呢啲係唔恰當， 冇辦法啦，啲人唉， 所以你日日去買咖啡係唔合理嘅，大班 嗰啲人係冇計㗎，真係佢話你俾得錢佢，祠堂都俾埋你㗎嘛，唉，真係咩辦法啫？ 即係祠堂都可以俾人拆嘅， 都可以俾埋你拆。 男人嚟講，你話個祠堂幾重要啊？係咪？ 唉，雖然冇車冇樓，我都仲有個祠堂啊！好啦。咁呢个我又唔自认废人嘅，唉，我唔会认啊， 有祠堂就唔会废啦，系嘛， 都系个男人啦，唉，好啦，揸紧车我哋醒紧记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 ，D 一百，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D 一百， 大声堂， 还声于民， 维系的 people， 还声于民。 我事实上是一个基督徒，行公义好怜悯，所以我和我的团队呢会以香港的整体社会利益为前提。 如果一个人到四五十岁一点物业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人都是废人来的。 我们原则上我们是不希望见到学生去参与占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三十七分， 嗯，嗰个大家听嘅就是一个新亚、中文大学新亚嘅校歌， 即系大家以为大家一齐咧就即系开学咁， 系 啊，即系唱校歌 to school, 开学，啊、喂，嗰种感觉好有一种，即系唱校歌咧，即系我同你肯定都好耐冇唱过啦，系嘛，即系间中如果有学校邀请你翻去讲下嘢，或者同啲学生倾偈，咁一齐唱校歌咧，嗰种感觉咧。是好特别，同埋系孤物论你当时学校嘅生活系、即系啊，即系有时可能你唔系好中意，又有几个老师你系特别唔中意都好咧。学校嘅感觉，回归学校咧系一种清纯、清新嘅感觉嘅。咁特别头先阿吴明林讲，如果啲校友聚埋聚餐都会唱下新亚校歌咧，你就知道即系新亚对一班校友嚟讲咧系有相当大嘅感情。喂，我同你系浸会校友啊，喂，我哋浸会都一样系即系艰险和奋进嘅，差不多、你谂下浸会，我哋嗰阵时成日都话七八十年代浸会系相当艰苦，系嘛？ 极度艰苦，极度艰苦，由呢个系培正中学嘅借用嘅校舍、搬到去呢个窝打路度吓、 即系当时所有嘅毕业生咧，因为知道出路相当少，因为冇你正式嘅学位，所以大部分咧有得挨， 得咗文凭嘅啫嘛。我哋嗰个年代后嚟先至有学位啫，都会成为大学。 好，所以好多人咧都会走去美国，因为浸会嘅。文凭是美国接受的，所以过去美国就拿回个硕士、甚至有些读到硕博士回来。所以你想想，即人穷并非自短、有时少年 人穷志不穷、 人穷志，即是还有有时吴明林说得啱，即是如果少年得志呢，你就没有了那种发奋图强那种动力。所以即是新亚好啊，浸会好，或者而家咧，我哋啱啱等紧入大学嘅年青人好，我哋都真系唔好学陈茂波个仔啦。坦白讲，即系当然我哋又唔想透过批评嘅人佢点教仔啊，但系即系确实一个二廿零岁开头嘅一个年青人，佢应该都未正式做律师啊。即系佢读书好叻嘅，我知道咧，佢牛津读法律，翻到嚟港大咧就读 PCLL， 佢应该就未正式执业。 咁即係希望呢，我諗做一個律師呢，你執業呢，以而家律師嘅行頭呢，你冇返十幾年捱下，然後先有機會做到合夥人。做到合夥人仲要睇下你邊間律師樓嘅合夥人喎，係咪即係鄭大班成日笑我當年坐喺呢個何謝偉何俊仁間律師樓嘅廁所隔離。啊，我就覺得甘於呢啲咁樣嘅磨練囉，係咪即係人生就係最緊要就有呢啲咁嘅機會啊。 捱下苦啊。 系啊，所以咧，喂，咁讲翻阿陈茂波啦，你觉得今天呢个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你评估一下，你觉得有冇机会啦？摆上台讨论就有啦。 嗯， 琴日副主席谢伟全已经可以话冇问题。 嗯嗯嗯。 啊，但系你觉得票数过嘅机会大唔大咧？ 过咗都冇意思啦，系嘛？呢啲唔系 啊，咁又唔系嗱，林伯，我觉得今次咧，虽然系嗱。咁讲唔过嘅呢、 啊、 就真係冇意思冇乜傻，系人都知唔过啦、 啊。 喂，但係如果过咗呢、你唔好以为真係完全冇意思，即係为啲有可能建制派嗰啲人呢都根本专登唔出嚟开会等你过咗佢、 嗯。 然后就再俾多一个压力你啦，立法会建制派主导嘅立法会都通过一个虽然冇约束力，你唔好以为冇影响喎。我觉得呢、這个嗱过唔到就真係冇乜影响啦。礼拜日都系咁多人出街上街。但係过到呢，我觉得对梁振英就一定有压力。中央都会话喂，即系话虽然你王国健琴日呢喺观台嗰个访问呢，我哋琴晚都有用到佢一两句。 嗯。 但係佢有讲过新界东北发展系需要换人。 嗯。 但係唔通你调职呀？ 嗯。 阿林伯你我前几日听到个新闻，我就真係即刻执起直耳周围问一下啲啊即係官场中人嘅估计。 嗯。 苏锦良突然开记者会话三支嗰镬嘢呢， 嗯。 跟住你知道原来嗰陣时吹緊风，喂不如叫苏锦良过嚟同佢调职啊。 死硬啦咁就。 大佬苏锦良即刻喂我做緊嘢啊，哇几多嘢做 啊。三支我即刻喂你唔好喐我啊，我跟住张炳良，哇张炳良即刻喂好多。啊、即是起楼公屋居屋我要搞㗎，冇人敢掂啊大佬。新界东北一个真係一个热烫手山。 简单啫，咁你咁打得㗎林郑自己做返啦，以前你做緊发展局长㗎嘛，咁、啊、熟手係咪呀， 好句好句、 啊。当年啊政务司司长都会可以去做呢个清洁大队长嘅係咪， 咁但係咁 唔做奶妈㗎嘛係咪。 而家个问题呢、啊、我觉得梁振英嘅心里面。 係。 佢就觉得因为第一你已经学你话斋，冇人想掂呢个发展局呢、這个烫手山芋。你就算你揾到人啊，嗰啲人都正并非一定系好人，即系并非有能力嘅人，都可能想埋嚟攞着数嘅人。所以而家梁振英咧有几个难题：第一，冇人，望左望右，遍地都真系，唉，开晒花烂晒，大佬。 喂，有个好撇脱嘅做法，佢退埋咁之后，唔系佢话唔系佢难题啦， 系啦， 系嘛，人哋嘅难题嚟噶嘛， 系 咪？ 佢唔想自己撇脱啊嘛，大佬，佢唔想撇， 系， 佢就系想搞掂而家嗱，某程度上面陈茂波比佢更衰咧、啊，你谂下呢一排 战尸体啊嘛， 冇人再话闹梁振英住啊，系咪啊？咁佢都几好啊，个个都系闹晒我伙计。不过呢个人呢真係唔知道你话闹伙计咪真係闹你，佢唔计呢啲嘢㗎。係 咪 佢觉得政府即係、啊就是、一齐衰唔使咪最好唔好叫我走。所以你话梁振英呢个人呢，你话官场一种即係讲法就係佢而家諗緊调职呢，你都冇话咪话唔系其中佢一个諗法。不过有冇人肯咁样同你调㗎嘛大佬。咁所以你话苏锦良唔即刻拿啲嘢嚟即刻开记者会呀，哇我好勤力，我好多嘢跟紧㗎大佬，你冇喐我。因为讲真，如果你真係调呢，係有几个人嘅背景你有资格调㗎啫，或者有可能调。一个当然就苏锦良啦。苏锦良又你睇下佢咁嘅款啦。不过咁如果中央 你諗下。喂，佢系水鬼星城王， 系啦，当然系咁，系不过唔系嘅，呢、啊這个世界呢、這个世界呢啲人咧，喂，咁你陈茂波都系差不多嘅、啊，你问我都突然间、 啊， 即系吓执个热煎堆，吓、啊、你麦齐光衰咗咁吓，咁先搞翻掂嘅啫，先佢有机会做啊，咁、 嗯、 但系嗱，第二个傻强， 傻强彩你都傻啦，唔系你嘅人嚟噶嘛，系咪？即系佢系做嘅财经，中央都唔会喐佢，胡苏贞都唔会放人。跟住你谂下仲有咩？张炳良嗱，而家张炳良听讲就系、是，如果真系调咧，就张炳良就系热门啦。嗱，你问我张炳良如果中央出声，梁振英出道具咧？我覺得佢真係 會勉為其難啊嘛！ 會，我覺得張炳良嘅人，我認識佢咁多年咧，張炳良而家嘅心態咧係尋找機遇。第一個目標就要首先我嘅民望要過高永文先，因為暫時都唔及高永文啊嘛。不過兩個都叮噹嘅，坦白講，佢要喺個局喺個而家嘅政府咁積弱，都竟然有比較高嘅民望咧。咁佢就遠望自己2017-2022年嗰陣時，究竟特首補助有冇機呢？喂，你唔好以為一脱人冇咁嘅諗法，係咪？即係嗱，呢啲一定係咁諗嘅。哇！你話如果佢真係孭咗，如佢真係令到新界東北將啲事慢慢拆彈，如果拆得好啊，哇！你話佢唔係水鬼星城王，再一次。再升一級都有可能啊，都好。你話林鄭做埋就好難嘅，雖然佢係得，你點能夠兼顧咁多嘢呢？咁你兼顧咗咁，咁你一係叫陳茂波辭職，但係你問我呢，我覺得梁振英呢係只係希望將佢調職，就唔係將佢踢佢走。即係嚟去挽回而家佢嘅頹勢，因為你 如果佢咁做啊，咪又係即係去咗嗰一個地步，就係、是、大班嘅推測就話，喂。你兩兄弟究竟有啲咩警棍嘅咧嚇？咁點解又咁攬佢咧嚇？ 咁呢個 啊，會唔會佢係你嘅代理人嚟嘅咧？ 因為佢咧就玩慣呢啲藝術。你諗下佢自己嗰個僭建，而家仲有冇人？即係就算我哋記得啊，傳媒冇時間，覺得好肥膩啦，唔會再提啦。咁佢咪即係自我感覺良好，咁咪過咗骨咯。咁佢陳茂波佢覺得都係啫嘛。呢件事如果調咗佢職啦。唔好再讲呢样嘢啦。喂，不过问题仲有一个最重要嘅关键咧，就系琴日纪晓峰提出嚟嘅。 系 头先阿吴明林同你都有提过嘅，就系、是、你 Orient Express 基本上，你喺劏房嗰阵时嗰件事，你喺立法会系公然讲大话。你话你太太唔系主导，唔系占有住大嘅。嘅股份，而家人哋計一計，原來係67.5%，過咗50%啊，67.5% 啊，大佬，而家唔係200% 嘅67.5%啊嘛，所以咧呢件事咧，我估如果佢今天再唔辭職，星期日無論幾多人上街，跟住下星期再有啲嘢爆，你遲早都要辭職。喂，阿周鵬咧，琴日俾阿大班改名叫彭周。彭州的名字就不多似名字的、不過即是萬國和國萬調轉這解嘛，大班就玩 差不多了，都送去萬國了，是 不是送去萬國。那我們當然在這個最即是做了一個綜合報導，彭州我們沒理由不去聽聽、雖然都聽到有些你可能開始有些厭、但是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今天再開之前、你再聽聽他昨天怎样艰险我奋进好吗？ 焦点新闻，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的团地丑闻爆出四日，陈茂波态度至今仍然相当之强硬，拒绝认错和辞职。昨日仲引用《离家书》6:8，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同时亦都引用新亚书院是他的母校，校歌入面的教训亦都讲得很清楚，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可惜就有大量的新亚校友对于陈茂波的言论感觉到震怒。另一方面，廉政公署正在跟进事件，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就表示已经授权刑事检察专员处理。而睇返今日苹果日报嘅中门大开，天马男就讲到，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嘅心与神同行嘅人係会去经营劏房赚钱。莫非神嘅启示佢去做劏房？你个人用宗教嚟遮掩个人嘅失德，最终连宗教信仰亦都受你牵连。 被公众质疑。至于引用新亚的校歌更加无耻，因为新亚校训只有两个字，成名，出自孔子中庸，成者天之道也，成之者人之道也。而信报的金针集亦都是找了刘世良做一个的解读。刘世良就说了，以往政府有一个共识，就是无论情况有几水深火热，官员每次露面最少都会接受传媒五条的问题，有时太赶就可能不会，但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最少要剔五条问题，硬住头皮都要答，其实是有规范的，怎会好像新政府那样成日自己讲完嘢就转身走呢？而你说行公义好怜悯，又引述奸欠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其实在这句句子之前就是手空空无一物，饿我体肤劳我精，似乎热爱商业活动的陈茂波距离手空空还是差好远。 一淡淡的啦，他家就是连埋他太太都是的啦。哇，我是一个职业的女性啊。 职业女性。 唉，巴闭啊，真的。 喂，睇返新亚校歌呢，我专登即係上网抄一下呢。 嗯。 咁啊，喺97年嘅7月2号明报有篇文呢，就刘在福先生就写新亚校歌。 係、 个题名就新亚校歌珍重珍重。 嗯。 佢就話呢，即係佢95年呢，即係劉在福去中大訪問，先知道原來新亞書院嘅錢穆先生係親自為書院寫呢個校歌。而佢話呢個校歌裏面呢有兩句啊，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呢句就喺手空空無一物之前嘅，而最尾都係以呢個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所以你话，即系如果一个新亚嘅校友，如果你立乱喺你自己嘅人生嘅困苦之中，俾人哋觉得你根本唔系诚恳，你根本唔系一个诚实嘅人，你可能根本系喺度拖泥带水，你系欠缺咗新亚教你的一番的苦功，你竟然再用这样东西来去提呢，即是我觉得真是你珍重珍重的陈。 我想很多的校友对他来讲，就可能会对陈茂波这样来说，可能得四个字叫痛心疾首。 痛心疾首。所以呢，林伯，我们都没有呼吁人打电话来住。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如果你觉得不论你是不是新亚校友，或者你是你即刻想讲几句，1831138你都可以打嚟。你系咪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佢引用圣经，你又点睇？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黄小姐。 早晨， 早晨啊，黄小姐。 早晨，早晨。 早晨啊，两位你好。 系啊，点啊？ 就梁振英咧，原本唔系俾呢个位佢做嘅。咁五司十四局唔成事，咁唯有夹硬咁俾佢做呢个位啦吓。咁你揾个做惯汤房生意嘅人做发展局，简直系野气离谱啦。咁佢先天嘅资历已经系唔足啦。咁而家接二连三又搞出咁多事咧。咁我就其实 个电话咧就断咗，听到 喺 度，仲喺度，请继续。 系啊。佢系咪话俾我哋听咧？唔理阿茂阿秀咧，只要佢中意咧，任何人都可以做呢个位咧吓。咁其实唔特止系侮辱咗以往及以后将会做呢个位嘅人，佢哋完全咧就系当啲市民冇到啦而家吓。你有冇发觉当梁振英被问及佢个班子嗰啲丑闻嘅时候咧？佢不但只冇認真咁去檢討嘅，仲次次虛言偽語，一副我行我素、你來我唔我咁嘅態度。 佢成日都用迎難而上嚟解脱啊嘛，就話 系啦， 唉，真系 难与市民对抗啊嘛， 系啊，佢讲敌我矛盾啊嘛，佢真系噶，佢当你当反对佢嘅人就系敌人。 冇错啦，咁其实唔单止陈茂波啦，梁振英都应该下台嘅，吓，咁唔好忽略咗佢啦，点可以？ 唔系，所以星期日嘅民阵嘅发起游行系即系两个都喐嘅，啊，即系你佢哋都系矛头指向两个，唔系净系陈茂波啊， 孖宝兄弟 啊，系啊。 就係、是、咯，就佢哋真係兩個都要下台，成個班子都應該臨檔啦，我哋應該換過曬佢。咁啊，另外咧，我想講基督徒啦嚇、 嗯嗯， 真正嘅基督徒咧係由你嘅行為嗰度顯示出嚟嘅、 嗯， 所謂action speaks for yourself、 嗯 啊而唔係念念有詞，或者印喺個卡片嗰度咁擋住就得噶啦。咁啊，我六歲咧就翻主日學嘅。咁大多數教友咧都係善良，係樂於助人。但係咁多年咧，我喺教會度咧，亦都見過咧，就會有啲即係偶日一兩個啊，奉承權貴啊，有不稱職嘅牧師嘅。咁亦都有一啲係牧師嘅教徒嘅，咁、啦，表表姐咧就有某所謂保險業教父嘅，成日咧就借教會之名咧貪淫掠奪嘅，咁亦都有嗱、沽名釣魚啦，小學都未畢業就話係博士啊，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買翻嚟 都有。是啊，即係而家你見到真係太過濫啦，即係你真係侮辱咗真正讀書嗰啲博士啊，就即係我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咧，真係覺得好離譜咯。咁我亦都想話俾你聽啊，主辦派位呢啲咁呢個咁嘅單位咧，其實係more or less 咧係同即係大陸係即係做啲收買呢啲人咁嘅行為嘅，你如果有留心，因為我亦都收到一份佢哋即係邀請下我個仔去做博士咁嘅，咁你睇佢嘅內容咧係離曬大譜嘅，咁當然咧一個有真正係讀翻嚟有 master degree 嘅嘅專業嘅人咧，佢哋唔會理會呢啲咁嘅嘢嘅嚇，就 好啦， 自欺欺人嘅， 明白嘅。 陳萬波咧而家就係借基督之名去同佢借仇啦，所以我哋要留心咧。不是所有基督徒你都觉得他是好人， 我相信当然啦，即是任何人始终是有弱点、即是你信中奉信，即是奉信这个什么宗教呢，不是代表那个人就一定，即是如果不是个个别做了圣人啦，是吧，人始终有弱点，不过我作为天主教徒呢，我哋盡量都即係，如果你係判斷一個人是係咪一個罪人咧，就等天父去判斷嚇，亦都希望佢就唔好立亂咧，就即係將自己嘅宗教咧，就作為對自己嘅擋箭牌，即係 奉獻 第一句啦，好嘛？ 希望佢最後咧都係從善啦， 希望 投善案就係咧自己嚇、退下嚟啦， 希望啦。好啦，喂，多謝你，黃小姐， 俾人掟出嚟就好好難睇噶啦，真係啊！ 我覺得呢個人真係佢未去到最後一刻，我覺得佢而家退而求其次咧。佢琴日嘅表現，你見到佢琴日出席呢個立法會咧、其實呢個立法會冇需要出席嘅，好、多時候都係啲常備出席嘅。 係係。 咁佢話明即係想話俾中央聽，話俾梁振英聽，我冇事嘅、 我頂得住嘅、 我會人哋鬧我的時候，我又係飲杯咖啡睇佢樣咁嚇。跟住听你讲嘅，即系想话俾人听，我行得正，企得正，我艰险，我奋进，我继续困乏，我多情。 行得正，企得正， 佢话 咁都叫行正，企得正。 佢自己话想话俾人哋听啊，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再， 如果冇呢个表面证据成立，睇嚟特区政府都唔会由呢个刑事检控专员去睇下 呢 啲投诉。 呢一点咧，我又觉得一阵间九点我哋可以又讨论下呢一样啊，即系究竟哇，唉咁高调，律政司整个新闻稿走出嚟话喂。有乜嘢事呢就唔好我嚟啦，以事避嫌。 即係律政司司长就借名吓、 借名啦，咁就为受。 不过都唔係第一次㗎喇喎。 咁应该嘅。 係、 因为第一佢哋两个已经识于好早期啦，两个喺啲咩专业联盟一组识。咁你阿薛伟成啊连呢个检控专员基本上呢对佢又唔认识呢，我觉得係啱。兼且呢日后如果你话唔告佢呢，你最好就请个英國嘅御用嚟再俾個意見交代，咁嗰啲人士可能會信。 有個獨立嘅意見嚇。 係啊，喂，咁我哋啊，新聞之後1831138，大家一齊再繼續傾。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时间早上9:02啊，呢分钟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龙翔道向翻荃湾方向近呢个星辉豪庭啊，快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彩虹村啊。另外跟进翻较早前港岛区城西道向翻中环方向近呢个西长街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已经清理好啦，咁上次交通咧大致回复翻畅顺嗰只嘅。好，咁港岛区告示打道过去咧，呢分钟长翻啲嘅，去到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好远嘅车龙啊，排翻去出边嘅和富中心嗰边噶吓。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另外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就中山纪念公园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就女童军总会啊。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油麻地停车场嗰度继续二转一线比较车多少少啦。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新界区嘅思瑞出翻九龙方向咧，就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吓。系啦，咁啊，港岛西呢个西铁线啦吓，咁啊，港岛西区呢个港岛线啦吓，咁啊，同埋呢个南区嘅港岛线咧，咁啊，出年会通车。咁啊，运输署咧就话会逐步重组啊，中西区同埋南区嗰啲交通工具，系啦，将啲咳咁啲巴士线啊，小巴线啊咁样。咁另外咁啊，住港岛区啦，咁啊，西区啊嗰啲人咧，嗰啲居民就嘈啦吓，哇，你好咳唔咳啊咳我哋，你都系有心啊，整大嗰啲谷大嗰啲港铁，等多啲人搭，都冇咩为。我哋嘅利益啦，系咪啊？咁运输署琴日有回应噶吓，就话呢个暂时初步方案啫吓，咁啊未来会咨询嘅吓，成日都咁讲啦，未来会咨询噶，就唔见佢咨询噶吓，咁啊到时我会收集方案啊，再同大家讲啦吓，咁啊重组还重组，大佬你唔系个个有私家车出入噶嘛，我最鬼兴边啲咧，嗰啲就系话你睇下弥敦道啊，而家塞车都系嗰啲巴士啫嘛，十零廿架排晒埋站。大佬啊，一架巴士閒閒地坐百零人，你一架私家车坐到盡都係五至七人啊，唔知边个浪费架车啦吓、真係唔知边个霸住条道路。好啦，咁你唔揸私家车你坐巴士啦吓、或者我唔坐巴士嘛坐私家车啦，睇下条龙啊排到去边啊，呢啲人就真係冇良心㗎，特别嗰啲议员啦，係啊，喺立会嗰度啊最叻㗎啦吓，全部都系你塞车㗎，系你哋㗎啦，咁样㗎，真係啊。 通哥喺度搞直我矛盾。 唔系咁讲，讲翻句公平说话啫，坐巴士 嗰啲巴士线啊，的确要佢重新去编 排。要嘅。 虽然区议员咧、区议会咧就好多人咧好反对嘅。 系啊系 啊，我都反对嘅，我都反对嘅，真系噶。咁唔好赖巴士啦，喂大佬，人家一架巴士坐满百几人、啊，咁你一架私家车得个五至七人， 你揸住啲巴士公司嘅股票、啊， 你十架冇我冇玩股票，咁你十架车五至七人，喂咁嗰扎人不如坐晒私家车啦，咁咪排到去天光咯，真系啊，系咯。其实嗰啲站或者可以搬搬嘅，即系唔系叫你。 郑家富议员，请问你有乜嘢、啊？如果你系议员嘅时候， 咩前议员？呢个前交通唔知咩噶嘛？资讯乜乜噶？ 你唔好咁样形容我，咩前交通咩唔知咩咁？你即系想讲咩啊？系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原主席， 好犀利！ 我立场好简单嘅啫、其实咧，你一有铁路新开咧、新通咧，咁你一定有啲巴士咧、就要喺佢嘅尽量利用大家嘅资源。确实有啲巴士系好吉嘅，咁亦都巴士有啲系一定系好有受欢迎嘅，咁所以大家咪要倾下点样重组。令到路面呢亦都可以少啲車輛，但係又唔好影響到真正搭巴士嘅人，咁咪、就係最好囉、所以呢啲呢係妥協嘅藝術啦、大家 仲、有個私家車、的士、小巴，喂都係道路嘅使用者，你又冇理由呢就淨係偏幫啲拜巴士公司就話、佢因為載客多喂呢、这个唔系道理嚟噶，如果咁样讲咧，我哋全部啲公路要开放俾啲货柜车行噶啦，一用一通呢个逻辑啊，系咪哇？我话装装几多货嘅， 叫你买咖啡俾林伯饮噶啦，又唔醒目， 唔会林伯唔会饮咖啡，我嚟咁样质我嘅，真系啊，咁大家让下啦吓，最紧要 正如你嗰个广告咁、你除顶帽睇下你个头。 你都几多头发喎，郑家富啊！好啦，多头发系咪废人咧吓？多少头发冇关系噶，真系 你真系你唔好 唔系喂，嗰、那个乡绅叫 Elvis 系嘛？ 喂，佢嗰个头发真系喂， 哇，嗰、那个好型啊， 好似啲嗰啲咩鞋，好似松糕鞋咁喎。 嗰、那个我认为系咪假发嚟嘅咧？佢咪真系有咁多头发？ 但我觉得似真发，可能佢真系电到佢爆炸妆咯。阿 Q 博士啊，咁样啦吓，好型啊，真系。 咁你讲完未咧？ 我完噶啦，多谢晒两位啦 吓。因为我而家睇到电话话有， 哦，有人等紧， 有可能啊，唔、欸、系，有可能即系话而家揾紧侯志强，系讲废人理论。 好啊，好啊，好啊， 你有兴趣可以入嚟一齐。 系，唔紧要，唔紧要，我喺出边听啊，做其他嘢啊。好啦，唔该晒两位，咪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 ，D 一百，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 一百，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我事实上是一个基督徒，行公义好怜悯，所以我和我的团队呢会以香港的整体社会利益为前提。 如果一个人到四五十岁一啲物业都冇乜都冇，这个人都是废人来的。 我们原则上我们是不希望见到学生去参与占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早晨啊，阿林伯、啊，我哋而家期待咧，就即系一个琴日喺立法会嘅公听会上边，喺我哋嘅感觉咧，即系当然陈茂波咧，你话佢作为今次表达啊去解释。咁有啲人嘅覺得佢都冇嘢啊，冇問題啊，即係曹操都有知心客嘅，係咪？即係所以呢，即係你撐佢唔緊要，喂，不過撐到如果你將呢個無限上綱，喂，四五十歲冇物業係廢人一個呢， 咁香港好多喎、 啊。香港可能啦，香港即係咁講，七百幾萬人。咁啊，私樓嘅擁有人呢，我諗真係得百零萬到嘅啫喎，咁、所以即係公屋嗰啲唔係有樓啦，喂、咁即係話差唔多啊，有六七成人係廢人喎、而家請嚟呢就係、侯志強先生，侯生你好， 早晨早晨。 两位主持， 喂，你听到我嘅开场白啦，我唔需要多， 有啲歪曲咗我嘅， 咁所以咪请你嚟咯，系咪啊？有时啲嘢，如果你认为歪曲嘅，我俾足时间你解释。 我唔系解释，我讲真理啫，讲事实啫。 喂，你嗰啲真理嚟嘅，好，请讲啊。 我个意思，寻日我个发言咧，就有啲节录咗出嚟啊，系咪？即系成段说话咧，其实我哋系话俾。而家後生一輩聽，話俾香港人聽，喺呢個東北發展入面好多地方呢係有啲人去霸嘅、香港唔係要有一個霸權主義，樣都要霸人嚟嘅，要自力更生，係咪、要後生仔呢要奮發圖強 啊，侯生啊，呢度停一停你先啦，我惊因你太多嘢讲咧，我即系唔记得咗。 霸乜嘢咧？我唔系几明白。 究竟有乜嘢理由？你有咩证据要讲到？喂，如果霸咧，咁你可以从法律途径嚟去追究噶噃。有啲人如果霸就系咪啊？点解你会觉得有啲人系霸咧？你讲啲证据嚟听下。 好啊，我讲啲证据啊，我哋自己一啲总堂啦、就俾嗰啲无赖就去霸啦。佢点样无赖法咧？我讲你听。如果你自己出钱去打官司，去攞呢啲物业，我佩服你添。就系最惨就唔系，你走攞公援，然后申请呢个法援，就告人哋呢啲无辜嘅业主。呢啲无辜嘅业主，嗱、最惨就系点咧？五六十年代，同城有啲人喺内地逃难落嚟，俾笪地你住，俾你耕田，俾你养大啲仔女。今日你不单止唔感恩，到咗你嗰啲仔女个辈。就霸人嘅地，仲去不务正业唔做工，成日就走去玩，再玩赌就赌钱，然后咧就申请攞公援，攞救济金，跟住攞埋个法援。你知唔知个法援系你我香港市民嘅钱 嚟？咁但系后生咁， 你讲嘅系咪嗰啲咩土地嘅逆权嘅侵占嗰样嘢系咪啊？ 系啊， 系咯。咁如果法律上边。法律援助又审批完佢嘅案情，觉得佢係有咁 有胜诉机会， 胜诉机会 咁喺法律上边，法律就系尽量公正啦。即系我好难讲话咩？ 打咗单单，喂，咁单单都打几十单九单输嘅咧，浪费纳税人嘅钱，浪费人呢啲。 咁啊，不如咁啦，何志强，我就唔喺呢度再同你深费，因为大家都唔知道你讲紧啲边一类啦。咁但系你琴日你系讲到话，即系你提到陈茂波。佢呢件事，你似乎俾我感觉咧，就系话，喂，你咁样喐人，边个官？点会啲官冇地冇物业啊？系咪啊？四五十岁都冇物业嗰啲就废人啦、啊。咁你咪咁讲先。 系啊，嗱，我讲你听。 咁点解会有咁讲咧？ 系咯，你睇我入边讲啫，系咯，系咩鬼咯啫？你同我答啫嘛，我都未答你。系你而家个官当官嘅制度咧，你同以前唔同嘅。以前就一级一级楼梯咁上噶嘛。 系啊。 而家个官员咧。是一个局长冚一声落咗嚟，就是一个高级嘅政府官员啊嘛。咁呢个官员喺社会打滚咗三四十年，或者 我唔系好明白你呢个逻辑啊？啊？ 点解唔明？我今日讲紧俾你听，你唔好截断我先得噶。我个截断你又讲唔到啦。我今日讲紧逻辑俾你听。 咁我唔明白，我就要问噶啦，侯生。即系咩？不嬲官都系咁样一级一级噶啦，咩一级级咁又咩官员？我唔知道你讲紧乜。 嗱，而家系有政治委任嘅局长啦。啊， 系咯， 有官员啦，系咯， 委任啊嘛，冚一声落嚟做局长啊嘛，就凌驾晒所有官员噶嘛， 系啊，咁点啊？ 顶啊，郑生， 咁啊点啊？咁啊跟住点啊？ 唔系，你明咗个逻辑未？ 我明咗啦，唉，明咗啦。 如果你唔明逻辑，我继续解释俾你听。 系，我会停你噶啦，唔明就。 好，嗱，你明咗啦。咁呢一个人，呢个局长或者咩长，佢喺个地区，喺个社会打滚咗几十年。 系啊。 如果佢冇本事，冇能干嘅。政府点会委任佢入嚟做官员先得噶？ 系啊， 委任得佢嘅，当然有佢嘅事业，有佢嘅物业， 系 咪先？ 系 啊。 好啦，当你去主持一个地区发展或者一个政策嘅发展，如果你喺呢个发展之后知道咗之后，佢买你个物业、买你个楼宇、买你嘅嘢，当然有违规啦。因为你已经知道呢件事啊嘛。但系呢件佢而家陈茂波呢单嘢系十九年前啊嘛。点解会产？呢一件事呢，我觉得十九年前佢陈茂波发梦啊，都未曾发过做局长啊。 啊，侯志强啊，我又停一停你啦。即係你撑啊陈茂波呢，就系、是、人都睇到㗎啦，冇问题。任何人都你可以支持一个人反对一个人，冇问题。不过我而家一路讲緊问你嘅问题就係、是、话，喂，你撑佢唔使撑到要得罪晒全香港好多冇物业四五十岁冇物业嘅人係废人喎、哦、你而家讲緊呢一句喎，而家问你喎、哦、请你尽快解释好唔好呢？我哋好有限嘅时间嘅。 我当然我解释俾你听啦。一个人郑生如果打滚到四五十岁一叫做身无分文，我唔话你废人，自己都要检讨啦。 咁你即系仍然坚持，你觉得四五十岁香港人冇物业就系废人啦，系咪啊？侯志强，唔系我再问你啊，系咪啊？即系你觉得我哋而家好多未有物业嘅人，四五十岁要检讨啦，系咪咁啊？系咪就系废人啊？唔系，我想问你啫，我想我 你俾人答啫，唔好你问我问 啊，得我俾你答啊，而家。好， 你俾人答问成日得个问字， 你答啊！ 你唔好将一扎公屋嘅居民拉落嚟。我个物业个意思系包括埋事业嘅，好多住公屋，你话人哋冇楼咋？你话人哋废人就唔系我，嗰啲好多 啊！侯志强啊，我又想问你啦，冇物业，你讲可以话即系事业都系物业，究竟你系讲乜嘢啊？ 喂，事业唔系物业啊！事业我今日唔喺香港买楼，我唔可以第二套买，去美加买。 哇！你啲中文程度都好高啫，侯志强，你唔好撑啦！你琴日讲错嘢就讲错嘢啦，我俾个时间你，希望你道歉啫，侯志强。你而家就讲话，哎呀，事业都系物业啦，咁。 我讲你听，我呢个叫做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呢个。一言既出，四马难追，我永不收回。我话俾你听， 永不收回。 即系你认为， 包括当年咧讲过话啲祖堂咧出到个价啱，你都照卖。而家系咪都仲系嗰啲嘅宗旨不变噶？ 到今日都系不变。 O K， 祠堂都卖得俾你，你俾到价咪得咯？有咩问题啊？ 哦， 我最后问多你一句啦。 你啲乡绅同唔同意咧？你啲吓？ 我啲乡绅举脚支持我，所以我先有得捞。如果唔系我都捞都冇得捞，话俾你听。 哦，咁样。 我执埋包袱噶啦。 知道大家要向你做一个榜样系嘛？要以你做榜样。 即系后生最后一句啦，我要搞清楚，费事一演绎错。 学得到我哋都唔怕学。 我想问下你个事业，即系总之你琴日讲话冇物业，即系包括有事业都系叫有物业，系咪咁啊？ 当然啦， 哦，得啦得啦， 做紧。 唉，咁啊，多谢你啊，唉，早头，唔该晒。 你识理解人哋。 系啊系啊，早头，唔该晒，多谢你啊，唉，真系，唉，真系。 阿侯香生嘅讲法咧，就同阿以前咧，系阿施先生讲一样，冇楼买唔起，冇本事、啊。 我琴日咧就访问阿罗国辉， 系 神父。罗国辉神父咧，琴日有一句咧，可以摆喺今次呢一个访问里边。 嗯， 即系一个冇能力嘅人咧，你唔好同佢倾咁耐啦。 嗯， 即系无谓啊，即系大家亦都无免伤和气。 嗯， 大家立场唔同唔紧要，但系咧佢而家嚟咁样去兜咧，亦都唔肯收回咧，都冇所谓。即系你个人嘅修养、个人嘅性格、个人嘅立场，正所谓你拆祠堂有钱都可以拆得嘅。咁佢哋嘅立场，我觉得即系当然有好多人会诧异啦。咁但系都冇所谓啦，佢哋系咁样做人。咁但系佢讲嘅说话又继续就系想。觉得自己冇讲错，因为咧佢唔想令到我哋觉得将佢呢段说话得罪咗香港好多人。 咁我哋都印证咗佢讲系佢相信嘅真话啦。咁我哋知道呢系 即系事业都竟然可以系物业嘅，咁即系你应该琴日如果系咁讲咧，应该话四五十岁都冇咁 冇成就咁啦， 就啊，呢句其实都系可能得罪好多人。 系 喂，四五十岁冇成就就系废人啊！哇，大佬，咩叫成就先？ 系 咪要有楼有车有事业先系叫有成就先？呢个社会有各个阶层嘅人嚟去维系住，令到呢个社会能够欣欣向荣啊嘛？系嘛？你唔通就即系你对于低下阶层，系嘛？即系低下阶层嘅工作，你就鄙视啊？你觉得佢冇成就啊？冇嗰啲人。这个社会怎么生存啊？怎么共同工作啊？所以有时呢即是阶级里面呢新界的乡绅在这方面呢唉我们都另眼相看咯、啊。有陈先生就想讲一下这个侯志强。早晨啊陈生。 早晨早晨。 喂早晨早晨早晨。 哎怎么 早晨。 哎。 哇这个侯志强垃圾一脚牛屎，如果不是有丁屋那个规条佢加紧钱嘅啫嘛， 讲 咁多嘢。 唔系咁，所以 咁我哋又唔好睇少啲农夫。 系冇错，呢句亦都系。 你错啦， 呢个就系、是，你讲得啱啊，直情系农夫都不如啊，牛狗牛屎佬。如果唔系有钱卖地，依样我养，你乜咁屎不鬼啊，大佬？我真系。 唔系咁，有时咧，所以头先佢一开波就讲话有人霸地呢样嘢咧，我谂香港喺城市系啦，香港好多城市人觉得 咁，我旧时香港仔由头出到世，咁我又有丁权啊，我系香港仔，冇 噶，唔系咁，我哋原居民嚟噶嘛， 我噶香港仔原居民啊，你唔好打我香港仔老豆嚟到， 冇错，我哋香港仔，喂，咁你接唔接受啊？后生讲话事业。其实都是他心目中讲的物业 咧，吓。我话俾佢听啊，如果佢唔系有个丁权买卖，佢有咩咁嘅事业啊？牛嘅屎嚟，牛嘅屎佬嚟啫嘛， 家。系啊，好啦，我哋稍安无躁。 系、啊。 我就即系今朝。我哋又唔系好想。 唔系，我哋冇人身攻击， 冇人身攻击，冇人身攻击。 有个咁嘅，有个咁嘅祖宗喺度，系真系。唉， 好啦，喂，我知道你真系可能翻紧工啊，唔好咁劳气，你系咪揸紧车添啊？听你。啊， 系啊，揸 架车 啊， 系啊，唔好唔好劳气，唉，即系 就阿通又要救 路，最紧要安全。 喂，做黑衣都不如。 喂，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唔该晒你。唉，又惊阿陈生讲讲下咧，我听到嘭一声就唔系几好啦。 系， 即系有时咧，唉，呢啲言论，我哋其实揾阿侯志强就希望佢澄清一下。如果有机会，你讲翻句好听少少，你唔好得罪香港咁多人。不过佢好明显咧。就是佢要又系啲语言艺术，系嘛？呢、這个语言艺术简直系，即系我相信你问呢100个香港人，99.5%都唔会觉得物业就包括事业咯。 你又捉咗佢呢点啊？实情佢有点系想讲嘅就话，局长咧做得呢咁重要嘅位吓、啊，得到呢个特首嘅委任咧，都系有啲本事嘅人。 系 咁，佢系佢话佢系喂，佢系喺个发展呢个东北之前好耐啊，19年前已经买咗呢个物业噶啦。但系问题是我哋讲嘅唔系你有冇，系你个你你 如果系如果佢系认同阿侯志强咁讲啦，到转头咧，陈茂波好容易就讲清楚个， 系 你系唔需要隐瞒话你拥有嗰块地咧，一阵又话佢老婆嘅，佢老婆而家都出嚟话俾人知，冇啊，佢系从来冇拥有过嗰幅地嘅业权， 即系所以咧，你如果即系同佢深究咧，嗱你侯志强啊。黄国健啊、蒋丽云啊呢类人咧，佢梗有佢嘅理由，觉得阿陈茂波冇事噶，梗有佢嘅理由噶，所以我都无谓同佢深究啲。你嘅立场咁冇所 谓，你点需要咁样去解释？ 系啦，但系佢哋唔接受啊嘛。但系你唔接受都算啦，你唔好因为你撑你嘅老细，你就走嚟得罪晒香港大部分冇物业嘅人啊嘛，大佬，我而家就问题问佢呢一样啊嘛，跟住佢就唔敢讲啦，就要兜啦，就讲话冇事业，吓、即系事业有都唔系表示冇咁嘅能力，即系你讲埋啲嘢咧，就想兜翻少少好听，同埋呢啲咪佢哋呢一脱人咧嗰种语言艺术咯，嗱，你讲翻陈茂波啊。即系琴晚佢老婆许步明又整件咁嘅声明啦，嗱、你会见到。铺铺都系八九点发声明，嗱、你作为传媒人咁耐，你都知呢啲咁嘅声明，如果唔系身有屎，点会有呢啲声明啊？点会咁夜啊？点解你唔可以琴日立法会陈茂波开完之后，正正当当开个记者会交代呢个声明，话270万卖咗俾我细佬，系咪个细佬啊？ 系 啊，唔系大佬啊，细佬， 同埋分期俾嘅，你唔好忘记。 分期啊！喂，佢有冇证明到嗰啲270万有冇啲入数字啊？我睇唔到。 寻日就冇交啊，睇到就系，净系有合约都坚持。 佢话合约啫嘛， 系今次系叫最详尽噶啦。 喂，咁但系你有个合约，有个离印打到，表示啲乜嘢啫？喂，表示咗你个 bot and so note 嗰个打合约打离印啫嘛，系咪真系270万？ 系 白纸黑字，你系抬270万个大饼啊？定系135个两蚊纸、两蚊银入嚟啊？定系点样过数？你270万 分分钟可以督手指嘅， 梗系啦。 而家个问题90万先， 咪就 卖咗时候先至吓，先至扣数系嘛？ 而家个问题嘅核心就系呢度啊嘛。你系唔系信托？你咪最终嘅得益都系你自己？呢条数就系攞出嚟俾呢一个嘅，即系交下离印，打俾政府睇下，呢个系一个咁嘅情况，咁解啫嘛。咁你要解释。你270万，如果你得嘅，你咪俾埋嗰个入数纸，问埋银行，攞翻嗰个 statement， 270万就系咁样过，咁我哋咪信咯。钟先生又喺电话旁边，又系想讲侯志强，大家稍安无躁。钟生你好， 早晨早晨啊，郑家富， 系啊，点啊？ 嗱，侯志强讲到咧，出得起钱，零祖宗可以卖， 系啊。 如果啲人出得起钱，佢咪拱埋老婆出去做啦。 咁啊，唔好咁讲，大家即系我哋希望咧，尽 一人做死人当，唔好祸害家人， 真系唔好。但系其实，所以头先我都希望系尽量同佢解释，即系佢嗰句叫佢解释嘅啫。你接唔接受佢嗰句话？其实我想讲埋有事业都系有物业啊，咁啊。 佢呢啲楼市佬有咩向钱看？有人俾得起钱嘅，佢真系咩地都买得噶。你有冇呢个？你有冇佢有冇谂过自己出嚟咩事业物业？佢自己有冇出过去社会度拼搏过？佢得到啲咩事业？如果唔系佢祖宗得翻啲地俾佢，呢个有咩搏命卖？佢边度得到今时今日嘅地位啊？ 唔系，不过 咁多噶啦。 好，多谢你，多谢你。大家 佢都有做过生意，你唔记得咩？有个嘅系佢哋有个点啊？喺乡下度咪有啲茶寮啊，定有啲咩咁咪系为例咁去咁啊？有啲系动物俾人嚟参观噶嘛吓？ 唔系，即系我想讲，大家咧就即系无需要太。多嘅人身攻擊，我哋就唔想話即係對佢呢個人呢，其實我係想將佢呢句說話叫佢嚟澄清啫。即係如果佢澄清得到吓，咁咪好囉，你或者甚至話我琴日都係講大嘅，不過佢呢最後都有一句啊，君子一言咩，即係乜嘢事馬難追，定係一言既出事馬難追咁上下啦。 好快脆嘅。 好快 吓，就講 佢又唔會收返咁，喂，講真。如果你讲快人快语，有时讲快咗讲大咗，你讲返一句收返吓，你我只係針對啲官啫，咁唔係全香港人。喂，到陈生，早晨啊，陈生。 陈生， 早晨， 陈生你好，陈生 你好，你好， 我想提一提呢，即係正话侯志祥咁样讲呢，你梁振英委任嗰啲官员啊，或者行政局呢，你张振远啊，物业都冇啊，嗰啲又点样计数啊？咁你搵啲咁唔成功嘅人做呢个立法会嘅成员，咁系咪好失败啊？成扎人都系不知所为嘅政府， 我在香港土生土长超过60岁，看见这个政府真的很失望，很失望，是吧？那这个侯志强所讲的东西，全班新界佬都是黑社会，都是那些麻烦 的。那你不要这样说， 租 大 市场 不知道，又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因为讲真的，即是这个，即是你我想你都是要收回，即是不是全班新界佬都是黑社会的，这个又不可以这样的。新界也有很多人都是好真系腳踏實地嘅，我相信。 但 係 我哋真 係 明眼見，腳踏實地嗰啲咧，唔係咁樣講嘢。 係咯，正應該係冇錯。 梁福源嗰啲，你睇下侯志強嗰啲冚唪唥嗰啲嘴臉，你睇下呢一個劉皇發嗰啲咁嘅嘴臉，呢個香港根本成日玩完。即係你所有香港，我哋稍微有啲安慰咧，就是、有你阿鄭生呢啲人，有大班呢啲人。我哋都要稍微安慰一下啫。 唔系我哋都系尽量做我哋嘅本分啫。 而家搞到我哋咧，真系冇乜娱乐嘅。而家连几乎连商业我都唔想听嘅。无线电视又唔睇，亚洲电视又唔睇，系嘛？ 好啦， 啲官媒。 喂，陈生，我推荐睇个节目真系好睇嘅。无线电视有一个处境剧叫做系《爱回家》，真系好睇，八点钟翡翠台，呢个唯一一个系诶计睇嘅节目嚟啊！ 最后几十秒，揾阿林生讲讲侯志强系嘛？林生你好， 喂，你好， 系 你好，阿小班 系， 同埋阿边个？ 林伯， 我啱啱起身。 林伯啊，紧 要唔紧要？ 林伯，系 你好， 系 系。 其实咧，讲起呢个人咧，根本都系佢其实都唔系一个人性有人性嘅人嚟噶。即系咧，你佢当初话连祠堂都买得噶，即系祖宗生辰十八代嗰啲都买得。 头先佢都系咁样讲，系佢话出都嫁得噶啦吓。啊，纯商业啊，呢个就系纯功利吓。 有好多嘢唔系可以用商业嚟价价值噶嘛？你个祖宗，你个祠堂，点解你会响呢度？可以又有屋又有地，又你祖宗俾你噶嘛？你啲家族俾你噶嘛？你唔可以你因為你自己一己私利而完全，即係好似新界東北，喂好多地係應該要保存嘅。根本香港人唔係一定要，喂連個新界都冇曬地，冇新界啦，即係咩叫新界？即係鄉郊，咩鄉郊都冇曬。咁你香港人淨係記住起樓， 係啊， 即係我 唔係阿林生最重要一樣 嘅， 阿林生即係你侯志強，你自己愛錢如命。即系祠堂都可以拆，唔紧要，有你你自己有你嘅决定。但系你唔好闹晒全香港冇物业嘅人系废人啊嘛！我想佢呢句澄清啫。不过你又信唔信纳佢话事业都系物业咧？ 即系嗱，即系我都即系其实我都唔介意嘅。我而家都系50岁，奋斗咗几十年冇楼，我都唔介意讲呢句话，因为佢都唔系人嘅角度去睇一件事嘅，你明唔明啊？ 咁啊系， 对人 唔系人各有志， 人各有志。 冇楼唔表示你冇资产噶嘛，可能揸住好多股票、现金、黄金，系嘛？ 又失败过，而冇咗楼都唔觉得系一个羞耻嘅事嘅。 好多谢你林生， 有楼噶嘛？ 冇错，讲得好。咁啊，交俾一个又系冇楼冇，不过有啲事业啦， 未到五岁， 佢而家有啲事业。 讲 起交通咯，我全港边个唔识啊通啊？ 唉，讲笑讲笑，好唔该。 D 一百讲真话 ，respect the truth。 D 一百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好怜悯 ，show mercy to all。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大声台 D 100还声于民。 D 一百交通消息， 好啦，早晨早晨啊，时间早上9:32，咁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听听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由于受到呢个冧树影响啊，咁啊港岛咁啊告示打道向中环咧近坚拿道天桥底一段慢线咧要暂时封闭，哇呢件啊大件事噶吓，因为嗰啲呢个大龙脉嚟噶嘛系嘛，咁啊现时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车多，车龙排翻后边嘅太古城咁远噶吓，咁啊塞紧车各位忍让啦，唔该。咁啊睇翻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咧，现时系湾仔运动场，另外香港仔隧到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系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嘅。咁而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就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就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啊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车多嘅。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 好啦，咁现时温度咧就摄氏26度啊，相对湿度啦94%啊，吓一般监测站嘅空气污染指数咧就系15至40，属于轻微至到中等，路边监测站咧就60至80，属于偏高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啊，间中有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同埋清劲嘅偏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噶吓。咁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雨势逐渐减弱，下周初天色咧逐渐会明朗噶吓。提翻大家，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吓。哇，呢位侯志强啊真系厉害啊！物业就包括埋事业嘅，唉，即系冇车冇楼冇份好工啊，就系废人啦。啊，咁啊，仲有啊，嗰句精警啊，物业等于事业，定系嗰啲娱乐版记者唔该吓，影嗰啲性感女星嘅时候改一改啦吓。唉，呢个事业先变为物业先，啊，系啊，一样咁啊，不过唔出奇，可能僭建咗啊吓。咁啊，另外仲有啦，咁嗰啲物业代理亦都要改个，改为事业代理。唉，原本租屋租楼咧，唉，变咗介绍人做份恐工，啊，呢啲咁嘅垃圾真系啊，冇计啦吓，加因凉粉就系凉粉，垃圾就系垃圾，废物就系废物。唉，呢啲堆填区睇下爱唔爱佢啦吓。好啦，揸紧车我系钱根记，唉，点啊，小班哥。 最新消息，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通过咗，呢个陈茂波辞职嘅无约束力议案，反对嘅只系得7个，赞成嘅有10个，10-7，嗱，林伯 有啲机会啊， 又如何咧？ 唔系，我知系又如何，即系换言之，建制派得7个人在场，你就知道咧。有啲人係唔想撐佢啊嘛，撐唔落啊嘛，撐咗第時人哋會攞出嚟，哇！ 對一對啊！ 啊，乜議員你撐啊陳茂波，後屘陳茂波可能自己辭職喎，係咪咁講？即係話今次雖然呢個冇約束力議案咧，我覺得係有一啲啟示嘅，啟示 即係有一次向689施壓， 因為 市民就知道佢老早應該走噶啦。 嗱，你諗下啊！建制中人一定而家中央啲人落嚟收风， 系 喂，咁你呢个议会里边一个议案都系收风其中一个好大嘅象征嘅，所以10-7咧，我觉得咧，嗱你见到佢冇人辩论，建制派唔出嚟，再揾啲口吻，又好似啊头先啊 侯 生啊蒋生啊嗰啲蒋小姐啲出嚟撑一层，你就知道呢镬嘢咧。你如果立法会通过咗，跟住落嚟就嗱，而家不过衰啊，冇大会啊，有耐即系十 年假啊嘛。 但系我估佢都衰，而家呢一铺咧对佢嚟讲就好大镬 啊。咁啊真系望都咁望啦。 我问过大班，我话会唔会有啲特殊嘅情况，主席可以召开特别大会嘅咧？ 其实可以嘅， 系咯。 不过就即系当然你要睇下曾玉成。觉得呢个系咪一个好急，即系好真系急到要咁。佢可以话唔系急咯，2个月后辞职或者诸如此类呢段时间唔系话即系急到。 可能刑事检控专员都需要2个月去调查。 系啊，咁所以未必系咁急。但系我觉得呢个议案咧，即系值得我哋诶，即系呢个欢迎。 系冇错。 咁系咪饮得杯咖啡落？ 饮得杯落啦！我最希望咧，传媒呢段时间啦吓，嗰啲挤牙膏式嗰啲嘢啦，唉，挤翻多啲出嚟包下佢。唉，咁啊真系唔该你，真系尽早自己引咎辞职啦吓。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Holy Show mercy for all。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我事实上是一个基督徒，行公义好怜悯，所以我和我的团队咧，会以香港的整体社会利益为前提。 如果一个人到40-50岁，一啲物业都冇，乜都冇，这个人都是废人嚟噶。 我哋原则上我哋系唔希望见到学生去参与占中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9:38，阿林伯。咁啊，頭先咧嗱，因為我咧就即係而家咧立法會就繼續咧就就住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嘅修訂方案啊聽取意見。咁啊，頭先其實咧就即係我啊，即係真係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啊，一邊聽你哋講，一邊啊聽緊呢個立法會嘅即係直播啊。 我希望我听冇听错啊吓，即系我而家睇睇，因为我一路都喺度望紧另外啲电台啲突发新闻，就未有呢一个消息。咁啊，跟住而家呢个有线新闻台咧，嗱呀呢一段出嚟啦，听取咩？睇下佢有冇正式将嗰个数字啊， 即系个比数 投票个比数，我有冇听错啊？我又觉得应该冇问题啊，即系本会促请陈茂波立即辞去发展局局长职位，以确保陈茂波诚信问题不会对政府施政及新界东北新发展区计划带来负面影响。嗱，呢个咧就系个措辞动议，11票赞成，7票反对，获得通过，冇错啦。呢个11票赞成， 11对7， 系啦，11对7， 11对7。 咁基本上开头咧有几个发咗言嘅建制派，田北辰、叶柳、蒋丽云、叶国谦、都话咧。好簡單，喂，你俾次機會佢啦，佢都解釋咗啦，咁啫，淨 俾機會佢， 係啊， 嚇，仲唔夠啊？ 你又仲唔夠啊？ 啊， 問下我哋電話旁邊嘅孔令瑜，仲俾唔俾機會佢啊？喂，好，早晨啊，孔令瑜， 早晨， 早晨， 喂，你啱啱都聽到我講啦，立法會就通過咗個無約束力嘅議案， 系 咯，咁我相信咧，呢个對於你哋嚟講咧，都有一個振奮啦。雖然咧無約束力，但 會唔會多幾萬人上街咧？ 系啦， 希望系咁啦， 希望系咁啊，好，喂，讲讲个游行 好啲，我就相信会多啲市民嘅， 系，咁啊，点啊？你游行嘅，琴日见到你哋一字排开，啊，讲讲你哋嗰个嘅口号同埋诶，哇，你哋嘅口号都好犀利，有几句系咪？讲嚟听下。 神鹰狼鹰茂波，蛇鼠一窝。 狼鹰茂波就蛇鼠一窝，其实你哋嘅矛头就唔系净系陈茂波， 两个一齐啊， 系啊系啊，两个一齐，唔系净系陈茂波嘅，因为其实系根本佢系得到阿曾荫权嘅包庇啊嘛， 唔系曾荫权， 唔系 689， 讲到乱晒大龙，唔 好意思， 系啊，其实佢系因为一开始咧，其实新界东北呢个计划咧喺即系其实曾荫全年代已經知道噶啦嘛，咁但係其實佢上台之後，佢兩個月，佢上任兩個月之後，佢先至將塊地賣咗出去。其實我哋都一直喺度反對緊新界東北呢一個發展計劃嘅。咁加上即係最近佢再即係更加多，即係將更加多嘅資料放出嚟嘅時候，點解即係個高爾夫球場要保留住，而幾萬個居民嘅即係家園同埋農地你要拆人家屋？咁呢一個已經即係其實已經令到我哋即係覺得好唔舒服，講唔過去噶啦。而啲居民一直都喺度即係抗爭緊，咁再加上就係即係你陳茂波自己主理呢個計劃，你有咁多嘅即係利益勾結喺入邊，即係你屋企人，無論你阿媽又好，你阿老婆又好，你阿細佬又好，你老婆細佬又好，你阿仔又好，都係你啲屋企人嚟噶嘛，其實 冇錯， 係嘛？即係你今日其實咧，蘋果有一段即係評論真係講得好啱嘅，即係之前嗰啲小市民係嘛，一蚊幾毫都俾人哋清咗去，係 啊， 即係你嗰啲嘢你又揸得咁緊，即係雖然你個官鬧俾個官鬧翻轉頭，但係你警察你又嗱揸得咁緊喎，將啲的士司機咁樣擺上去法庭嗰度搞人一頭一年半載， 幾毫子啫嘛，真係 咁係咯。但係你而家呢一啲官員嚇，即係幾廿萬咁樣，100几万，你完全可以唔理嘅，仲要話自己係問責官員。咁你問乜嘢 責 啫？其實， 所以呢個社會 好唔公平。 其實孔令瑜即係而家反映呢個社會咧，特別係689上場之後咧，即係唔單止係啲咩禮崩樂壞，而係成個制度咧係嗰種偏頗同埋不公義咧，係令到市民 係 啊，令到成個 全部都向錢看啊！真係變咗。 喂，我想亦都 有錢就大曬，咁冇錢你就係廢噶啦。 咁你講講當日咧，因為聽講而家警方係咪話東國道嗰度地方未必適合啊？咁而家點啊？ 唔係佢咧就係咁嘅，琴日咧就佢話就中國道啦，咁加埋洛克道啦，同埋基利佐治街嘅行人專用區啦，同埋基利佐治街同百德新街嘅行人專用區咁樣，咁咧就其實咧我哋以往試過有一年係要求林瑞麟落台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3000人嘅遊行咧，其實嗰啲位嗰、那個位置都可以處理得到嘅，當然中途有市民插入咁樣啦，插隊啦，咁但係當時警方自己都公布有2000人嘅，咁但係佢就話嗰個位置唔夠，咁然後咧佢就話即係佢要求加一句落去。就話如果咧達到一個安全容量嘅話咧，就要求個遊行咧提早起行咁樣。咁我哋就問咩叫安全容量？係 啦，要講清楚喎，咪到時又拗喎，真係。 係啊，咪好似上次咁樣嘛，係咪啊？即係七一咁樣搞個大頭髮。 跟住佢就唔肯俾個定義我哋咩叫安全容量。咁跟住我哋就話咁我哋一定要雙方同意先至會做咁樣做。即係提係咪提早起行其實好小事，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唔想俾佢加呢一啲準則落去，以後影響其他人嘅遊行，或者即係好似成個權係擺曬警方手上咁樣嘛。咁跟住佢哋就唔肯加雙方同意。咁我就覺得呢一個真係好奇怪，大家一齊坐喺度傾。点解唔可以系双方同意？点解一定只系你同意先得咧？ 因为佢系官啊嘛，佢有权啊嘛， 系啦，即系你冇理由成个所有嘅权都系你自己揽晒噶嘛？系咪提早起行？事实上，即系讲真一句，我哋攞住个头 banner。我是不是提早起行我不行你都什么的你都不可以逼我你不可以推我是不是但是问题就是在文字上面他可以谴责我的嘛说我不遵守个协议的嘛。而我也都真不知道什么叫做安全容量咯，即如果以后你例如即当时他在七一那天他封了中环那个即地铁站这样他口头上他实次应承一定要得到我们同意而且整个中环塞爆晒才得的。但事实上当日在德辅道中是没有塞爆到的，咁但是他亦都即系无端端将个站封咗一个钟。咁我昨日问他点解当时你应承咗我，你哋自己又封咗个地铁站咧？佢哋一句声都唔出，就话叫我哋唔好再追究之前啲嘢啦。咁我话点可以唔追究？已经冇晒一个即系互信嘅基础喺入边啊嘛。所以我就觉得即系一定要写清楚。咁但系佢哋就唔肯咯。咁就睇下佢今日咧出嗰份不反對通知書點樣咧，咁我哋就即係我哋已經琴日同啲律師傾咗，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即係要求取消呢一句或者點樣啦。 即係話今日都要等待佢嗰個不反對通知書嗰個內容，然後就再決定後著係咪咁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即係話你而家都暫時可以只可以繼續呼籲就係，如果啲人想去參與咧，咁喺邊度集合最好咧？都係嗰度啦，係嘛？ 系啦，都系 维园， 系啦， 东角道，东角道， 照去，系 ，OK。吓，几嚟咗自己照去，呼吁不改。 好， 嚟紧啲天气都应该唔会好噶啦，但系希望啲市民都用翻七一嘅决心，继续上街啦。 好， 吓，唔好俾佢咁样咁样屈咗过去就算啦。系， 我哋要踢走呢个狼鹰谋波。 喂，你哋俾你哋俾警方嘅数字话五千人啊？ 三千 ，OK，、我就深信呢个数字一定 起码都有八千人， 呢一定唔止。我觉得如果而家今天咁嘅势咧，即系我觉得如果嗰日唔系真系狂风暴雨咧，我觉得点都会过万，我觉得会。 好， 好嘛 ，OK， 多谢你，孔令源， 孔令源， 民阵嘅代表。好，嗱，因为咧，其实你会睇到咧，天主教区今日嘅广告，香港其实天主教嘅影响咧唔细噶， 大啦大啦大， 即系就算你唔系教友咧，你都可能喺天主教学校读过书，或者受过天主教教会喺即系战前战后嘅啲恩惠， 嗰啲慈善 系嘛，咁就是天主教区咁高调地，今日呢个广告咧，具诚意的交谈，有承担的行动，天主教香港教区有关， 其实唔系呢个广告唔系登俾我哋睇嘅。 系，梗系唔系，唔系，我哋就绝对明白啊！咁所以咧，不如咧，嗱，杨明章咧系位副主教，嗱，杨明章咧当然系代表住整个香港教区。我琴日都喺十级都讲过，香港而家有两位书记啊，林伯，一个就系陈日君荣休书记，一个就汤汉书记，两者其实嘅性格， 好唔同啊， 截然不同。说话的技巧亦都不同，处事特别是政治的，你有几可听过汤汉书记出来讲政治的有关的课题，绝无仅有咁滞，所以即是我同好多教友都倾开呢件事，公教部咁高调紧急呼吁之如此类，我哋觉得整个天主教区，即是好似昨日罗国辉神父第一句，你知道讲咩嘅话？我问佢哋咩睇法？迟到好过冇到，终于都嚟咯。咁你咪知道教区里边其实等咗好耐啦。我哋不如就听听吓杨明章呢个明报广告系讲啲乜？ 焦点人物， 天主教香港教区有关普选及公民抗命嘅紧急呼吁，标题系。具诚意的交谈，有承担的行动。 我们讲话一人一票呢，就是使到我们即是那个民主的政制呢是最 全面的可以代表出来啦。怎样的整个过程，这个他们要谈嘛，大家要谈，所以我说是双方面要尽快现在谈，就是这样。 多个月以来，对能否在2017年以真正的普选产生特区行政长官，市民有越来越多的挂虑，他们特别担忧基本法第45条会按狭义来解释或者被引用来成立名义上有广泛代表性而实际并非如此的提名委员会，又或者该条文会被用来厘定似是而非的符合民主程序的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目前部分市民正是部署占领中环行动作为一种公民抗命的方式，看来就是由上述挂虑和相关的因素所导致。种种的议题都是特区政府和所有与香港前途有关的人士应该正视和认真地处理的。 犯罪和犯法两件不同的事情，你将来那个如果因为占中而犯法呢，那他是不是犯罪呢？我相信他又不是犯罪的，他只是表达了自己的公民的权利而已，但是在法律的禁制之下他仍然这样做这件事呢，咁啊，会因此会受到法律嘅检控啦。 由于民主政制系体现香港社会福祉嘅必须条件，天主教香港教区仅此呼吁，特区政府应该重速从政改方案展开正式咨询，而全体有关人士亦都应该诚恳而有持续性地沟通交谈，积极谋求途径，以消除所有导致公民抗命的原因并落实普选。去年的2月19号，天主教香港教区在他两份周报，即是中英文公教部以及三份本港报章，发表了他对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期望。这个意见书引用已故教宗约望保禄二世发表的百年通谕，传达了香港市民以至普世善心人士对民主政制的渴求。民主政制由于能够保证人民得以参与政治抉择过程，以及保证被统治的民众有机会选出向他们负责的统治者，并在适当时以和平手法更换他们，故此获得教会高度评价。因此教区采取去年2月意见书的同一立场，呼吁政府人员加紧为以下几方面进行策划和执行上的部署。一，在2017年让市民以普选一人一票直接选出特区行政长官。二，废除功能组别，最迟在2020年让市民以普选一人一票直接选出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全体区议会议员由各区市民以一人一票选出。四，透过真正民主的机制和程序来提名特区行政长官候选人，以促进市民运用选举政府首长的权利，并藉此圆满地落实普选原则。天主教香港教区发出这一项紧急呼吁，期望特区政府展开正式咨询，联同全体市民群策群力，透过诚意交谈和有承担的行动，使香港能够建立真正民主、公平和问责的政制，作为维护公义和和平的必要条件。 维护公义、和平的必要条件， 紧急的呼吁。你估是689先生和张晓明啊，这个是中联办是吧？ 是 啊，是。看了这个广告会怎样呢？ 咁你心猛费啦，咁你咪即係应该要睇下呢一两日大公民会点样嚟去狂插啦，咁不如今日呢，嗱你睇到大公呢就话神的牧者勿拘信众往违法占中嘅邪路啊。哇大佬，即係呢句真係得人驚喎，占中邪路。你记唔记得有一个前立法会议员，嗰、那个系工联会啊，咩富强话唔好记得添，佢闹啊陈日君系呢一个啊， 你讲何富华系嘛？乜富华？咩富华系？ 唔知富强系唔记得咗啦。诶，主要佢闹啊陈日君 當時就係 梁富華， 係梁富華，佢鬧阿陳日君咧係呢個病態聖徒啊！唉，即係有時咧，我就覺得即係對於任何呢啲宗教咧，我成日都覺得唔同宗教當然。政治立場不同，信仰不同，大家互相尊重，就太過苛刻呢啲咁樣嘅即係人生嘅攻擊係唔係好啱咯？ 嗱，你睇翻大公報咧，佢一提到陳日君咧，佢都係有個標籤俾佢嘅話，回歸後啊，陳日君呢位括弧政治主教要咁樣標籤。 咁佢呢個政治主教都。即系我谂陈日君都对号入座嘅自己吓，即系你枢机佢都觉得系啊。喂，政教唔系一定要分开噶噃。喂，当宗教嘅领袖觉得呢个政府呢个政权系不公义嘅时候，如果宗教嘅领袖都唔出声，你咪即系助纣为虐，得噶嘛？咁而家咪系咁咯。你其实你问我咧，枢机咧。我讲而家呢位书记，即系阿汤汉书记咧，我觉得佢都曾几何时系期盼阿梁振英交功课嘅。据我理解咧，佢都有等待嘅。大家唔好咁快上街住啦，唔好嘈住啦。佢都做到，佢都未系啊。即系，但系当佢睇到教会亦都有一种理念，觉得喂佢似乎喺度拖。喂，而家讲紧咨询啫，你睇到。即系政教区都话期望特区政府展开正式咨询啊嘛，佢睇到嘅就话你根本教会系觉得政府系无意一个真正嘅咨询，咁先得人惊啊嘛。 系咁啊，大班都一而再再而三讲呢、這个亦都系唔系六八九先生自己揸得主意咁啊吓。 咁所以 要佢都等揿掣啊嘛， 咁所以 揿啊啫嘛，佢都系 我谂教区咧，你知啊，中梵关系就真系即系千丝万缕， 啱啦！嗱，呢个大公报一讲到咧，呢个吓政治主教嘅时候咧，一定拉到咧就系话嗱，系呢个就讲话咧，系维基嘅解密咧就揭发咧，系咧就话阿枢机咧就透过苹果日报黎智英接受美国政党每年吓、以千万港元嘅金钱咧用于所谓支持呢个内地嘅地下教会活动啦，呢个就系佢哋一路咧系最唔满意噶嘛吓。 嗱呢个咧，我自己觉得如果即系喺天主教嘅信仰，基本上你地下教会就系真正嘅我哋同梵蒂冈嘅教会，真正嘅普世嘅由中途传下来的教会，一个一个由第一任吓，即系圣彼得开始，即系圣伯多禄，一路嚟到而家。咁但系爱国教会咧，系共产党强生出嚟，系代表极权共产党嘅教会，唔系真正嘅教会。咁所以 最佳都系妥协咗噶啦， 系啦，即系枢机嚟去有呢一个嘅财力物力嚟去撑住，即系地下嘅教会喺教会嘅角度完全冇错。咁所以喺而家嚟讲，喂。佔中呢個問題係並非一定每日發生嘅喎，諗吧，係咪啊？佔中嘅代表不嬲都講，如果你嘅諮詢係假諮詢，又或者你諮詢完之後急急腳取一個不是真正普選嘅普選，咁咪佔中咯。 唉，但係問題咧，佢哋唔理解嗰個程序一個層次。你譬如嗱，連梁志咩啊陳志思都出嚟講，佢話：喂，唔好逼中央啊嚇！ 係冇逼中央，但係有時你知道逼中央唔去俾施要壓力，你覺得一個極權嘅共產政權會容許俾你有自自然然產生嘅真正普選嗎？呢、這個咪大家嘅意識形態不同咯。咁所以我係作為天主教徒咧，我好欣慰。 系， 即系觉得教区喺呢件事咧，是其是，非其非。其实我系期望其他嘅教会啊，其他嘅宗教啊，即系包括圣公会、浸信会、宣道会呢啲基督教嘅组织咧，都能够企出嚟讲对公道嘅说话。 你对佛教你有冇期望？ 咁唔系，咁即系我讲，即系以 希望法师出嚟表个态。 咁啊，梗系啦，佛教、回教即系六大宗教咧，其实宗教系导人向善。你都希望呢个社会系有一个准则，同埋有公义， 唔係向大權貴而去傾斜， 普世價值係 係啲普世價值 超越咗呢個宗教信仰， 大家互相嘅宗教雖然信嗰個係不同，但係個理念同原則都係道人向善，都係想呢個宗教呢、這個社會咧係走向一條好嘅道路，而唔係一條不歸黑暗嘅道路啊嘛。咁所以天主教區就做咗呢件事啦。其他教會點呢？咁當然要睇佢哋自己內部嘅討論。不過咧，我嘅揣測咧，機會都好微咯。即係你睇翻過去歷年。回归后特别圣公会的圣诞的文告呢，我有时觉得很坎坷。最近的圣诞文告圣公会呢就讲到话，唉，传媒喐埋传媒添，你知唔知佢传媒嗰种嘅偏颇啊，嗰种嘅即係令我睇完我觉得即係究竟你系咪讲出事实嘅真相呢、啊、 今日文汇报一样系唔赞成㗎。 我哋睇新闻。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时间早上10:05，呢分钟继续又话通下，同大家听听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观塘道向翻旺角方向近呢个牛头角嘅港铁站咧有宗交通意外啊，龙尾开源道回旋处嘅。另外早前因为冧树影响，咁啊告示打道向中环近坚拿道天桥底嗰、那个慢线已经重开啦，系啦，咁啊冧树已经搞掂咗吓。不过咁啊，当然啦，而家繁忙时间比较。车多噶吓，东区走廊落红隧同埋落中环咧，呢分钟城市花园嗰边塞紧车，各位忍让下啦，唔该。好咁啊，告示打道过海现时湾仔运动场，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咧，只系桥面灯位车多啫。落湾仔咧亦都回复翻正常嘅。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上环消防局。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油站嗰边冇乜点喐过，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就理工大学地盘啦。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继续油麻地停车场二转一线稍为车多啦。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亦都仍然铺满车嘅。乜新界区奇瑞道暂时就未有特别报告嘅吓。哇，哎呀，唔知系咪香港啫？啲男人啊，废人多啦，系嘛？咁啊，统计处就最新报告嘅，咪港女咧吓比较迟婚嘅，系啦，冇错，因为女性咧比男性多啲噶吓。乜女性初婚嘅年龄咧，由中位数吓，由1981年嘅23.9岁咧，差唔多24岁啦，去到12年嘅延续至去，哇，咁迟咗噶，去到29岁噶。咁至于同期男性初婚嘅年龄中位数咧，由27岁啊，咁啊一路伸延啊，延长到去31.1岁啊吓。咁至于香港女士啊，北上嫁俾内地男咧，由86年嘅675宗大幅增加，哇，厉害啊，9倍啊，6785宗。咁相反嚟讲，如果男士喺内地咧吓娶女性咧吓，咁由15700多宗咧，咁增加到去20000松啲宗啫，只系增幅少少30%咁啦。咁另一方面咧吓，唉，仲有个数字添啊。就是女性雇主啊，即是女性做豉油婆呢，由86年的8400人呢、啊、增加到2012年的25000人啊，增加了2倍。相反呢，男性做老板呢，由这个、啊、当年的、啊、109000多人呢，就减至90000多人咗喎。哎，咁至于这个政府公务员里面的女性首长级人数，咁亦都由81年嘅35位咚一声升到去2012年嘅429位啦。唉，咁男女做都冇乜问题㗎，你话是人吓、啊、最紧要就唔好唉整埋啲垃垃圾圾啊，毛毛畏畏啊，讲大话嗰啲啦吓。 无无啦啦咁讲呢个 哦，咁呢个数字都值得研究下咧，系啦系啦， 方方面面 系啊，方方面面。 点解你好惊有个女 boss 咩？ 哦， 好想有个女 boss。 唔惊唔惊，我哋嗰两位男 boss 吓就系嗰啊10万零几人啦、啊、之中嘅两个，唉唔使惊唔使惊，系啦系啦，咁啦吓，冇问题嘅，咪得个支持啫，系咁数字显示下啦，系 即系压下。讲下嘢咁咁咪收 工咁啫，唔会咁啊。通常啊，交通啊吓，啲道路 通 你嗰度识 分年龄 好多。我系啊，踏入边个废人、啊？ 你好似飞咗站咯， 飞咗站吓，唔紧要嘅，有时可以架巴士褪后都得嘅，或者咪落早啲落晒落车咁啊，前面落车慢慢转头咯，系啊，冇办法啦吓，唔惊唔惊，多谢两位关心吓、啊，系啊， 即系所以巴士重组咧、哦、关你事， 净系放我啫， 就无谓成日飞站啦。 哦，多谢多谢，好啦。揸紧车各位就唔好乱飞啦吓，最后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 ，D 一百，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谈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公义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我事实上是一个基督徒，行公义好怜悯，所以我和我的团队呢会以香港的整体社会利益为前提。 如果一个人到四五十岁一点物业都没有，乜都没有，这个人都是废人来的。 我们原则上我们是不希望见到学生去参与占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江油碧直分定寸，堤流运济定乾坤。这对对联洪拳子弟应该不会陌生。江油碧直分定寸，堤流连制定，是洪拳的十二桥手。前人在最后加上乾坤二字，成为一对七言对联，是洪家拳术的精髓所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1976年的港产功夫片《陆亚彩与黄飞鸿》，导演在电影开首先由主角刘家辉示范角色拳手，这种深入介绍一门功夫的拍摄手法在电影史上极为罕见。导演有个人执着，这位武痴导演就是一代洪拳宗师刘家良师傅，我的一位良师益友。 渐渐地得人欣赏，导演欣赏，主角欣赏，制片欣赏，制片请这个人回来没麻烦的，什么都得做到的。主角跟我打是无微不至，每个主角配合都无微不至，我教这些东西给他打，我教的功夫给他打，是打得很威。导演不用我伤脑筋，那你这样打，你这样打，你即刻来到了。 论辈分，刘家良师傅是我的师伯，印象中刘家良师傅是一个旧派人物，即使时代转变都依然忠于自己的传统作风，重义气，讲信用，尊师重道，饮水思源，这些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刘师傅在香港电影金像奖获颁终身成就奖，一开口就强调自己是洪拳弟子，黄飞鸿的第四代传人，并且答谢父亲留给他的唯一遗产功夫。这种重情重义的个性在我们这一代这个特殊环境成长的人特别受用。 在这一篇文章，曾俊华就认祖归宗，论辈分，刘家良就是他的师伯，不废江河万古流之意。讲实在一点，就可以说是曾俊华想借他和师伯的关系，示意自己亦都是留住旧派人的血，亦都是一个默默耕耘的匠人。 重温刘家良师傅的电影路，又令我想起他旧派人的作风。刘师傅的电影继承关德兴、石坚一派，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卖的是多年苦练得来的拳脚功夫，多年来持续钻研深化，在稳健的传统基础上注入新意，不会为了赶潮流而去做一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粗制滥造的劣品。这种旧派人作风并非在刘师傅一类电影匠人身上独有，在其他传统行业，好像教育、制造、饮食、创意文化、音乐、建筑等等，香港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匠人，他们以不生时间和精神守卫各自范畴的优良传统，被他们得以传承发扬光大。 曾俊华出任财政司司长六年，一直是以审慎理财的宗旨做事，甚至被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批评他是守财奴。不过根据曾俊华的讲法，这些都只是即使时代转变忠于自己的传统作风。时代变就是由曾荫权时代转变到梁振英时代，忠于自己的传统作风当然就是依旧是审慎理财。曾俊华在审慎理财的过程中亦都会推陈出身， 例如引入电动车、开拓伊斯兰金融、资助飞机工程行业和创意产业等，这些无疑都是踏实的计划，亦都印证了他所描述的旧派人是不会为了赶潮流而去做一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粗制滥造的劣品。 这种匠人精神投入的成本高，但是金钱回报就不成正比，在经济学上是蚀本生意。今日较难得到年轻一代认同，我在中学教剑击的时候亦都发现，现在的学生多数喜欢分散投资，打剑之余还要游水、弹琴、朗诵、辩论，还未计算科学的补习班，为的是打造一张亮丽的 CV。 怎样推广匠人精神，给各行各业继续有优质的匠人守护，甚至好像刘师傅一类的行业巨匠出现，是值得社会思考的问题。 曾俊华就提到 craftsmanship 这个词应该是解作工艺精神较为贴切。又看回曾俊华的仕途，从贸易处助理处长辗转去到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香港海关关长、规划地政局局长，再到工商及科技局局长，然后做到财政司司长，都是一路走来敬业熬业。在他出任财政司司长这六年期间，看到他的评价，他的工作也都是专注做自己的事，即使受到别人批评依旧顾我，亦都唔会出现财政司管教育政策、财政司管环保政策呢啲僭越事例发生。显然佢就係示意自己係一名匠人，亦都甘于做蚀本生意。睇嚟年纪六十有二嘅曾俊华，既懂安身，更晓立命，以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宽裕咁样继续做佢嘅旧派人。 唉，这个就是我们啊几位同事精心杰作啊，周鹏同埋啊 王 德 哥 啊，王 仲有一个后面的配音边个呢， 阿通啊，是不是阿通啊， 唔知喎，定系嗰啲一定唔系罐头声啦嗰啲啊， 好难讲喎，可能佢都系用返李小龙上网呢，你知啊，而家啲声音即系都整得好鬼好靓嘅嗰啲。嗰啲誒，即係雙截棍嗰啲聲咧，我相信都即係幾吸引嚇。好明顯咧， 字體音樂都算得好好啊！ 好明顯咧，即係曾俊華喺呢個網誌咧，就即係用呢個劉家良師傅嘅 洪拳嘅師兄啊 嚇嚟去作為一個嘅嚇開始演繹，究竟佢而家喺官場裏邊面對啊幾個打手。啊，点样去啊？左一拳，右一拳，去解困呢？ 嗰啲冚唪都唔系佢对手嚟喎， 梗系唔系啦！哇，喺蛋散你都讲得出，啊、我就唔食嘅蛋散，系嘛？啊，呢啲蛋散都唔系好嘢、啊。不过无论点都好，曾俊华呢个网志咧，系值得大家一读再读。究竟 Plan B 啊？曾俊华系唔系话？因为我见到点解里边我哋有只雀仔入咗嚟我哋嘅。我哋个办公室嘅点解吓咁犀利嘅好嘢吓，唉唔好讲雀仔住，唉读完呢个巨象解读，我哋今日其实真系相当多嘢倾，有茶石我同我哋讲讲究竟陈茂波跟住落嚟有冇可能犯法嘅事？早晨茶石我， 早晨早晨。 哦，咦， 吓 死 moment 啊！ 吓死我，以为佢声变咗添，查声嗰边一女人声嘅咧，点解啊？啊，查声我可能行开咗，可能同我哋一齐。 我哋再接过下，再接过 雀仔。点解我哋个办公室出边可以竟然有只雀仔入咗嚟嘅咧？吓，点解会有？ 你有冇去过半岛酒店咖啡室？ 咁半岛飞入嚟都冇。即系人之常情啊！呢度呢个咁嘅数码港啲电呢啲， 会唔会系曾经系打开过窗？ 可能系 啊。咁啊，呢度附近都有啲 喂，不过嗱， 树啊， 等紧查石我之时咧，咁啊，即系得未？好得，早晨查石我， 早晨早晨， 喂，唔好意思，头先个电话，喂，就诶嗱，而家及最新嘅消息两样，第一陈茂波咧喺立法会嘅发展事务委员会咧就被 不約束力嘅議案咧，就叫佢辭職噶啦、但係佢而家仲坐喺裏邊，仲聽緊啲 好冇癮咁啦。 係啊，好冇癮咁咧，繼續聽緊嗰啲團體發言。第二咧就係、是、你琴日都睇到啦，即係律政司發咗個新聞稿。就話即係授權俾薛偉成咧，作為呢個刑事檢控專員專係處理，係日後與廉政公署需要攞意見。喂，作為廉政公署嘅其中啊，過去咁冇經驗，你點睇而家嘅發展呢？ 嗱，首先咧，我而家唔知道廉署已經係立案定未立案啦。 係， 因為我琴晚有個記者咧同我聯絡啦，都話琴日好夜咧，佢問嗰啲舉報人咧，都未能夠確定到有冇立案。如果廉署冇立案嘅，根本上就冇後面嗰樣嘢啦，即係根本上冇立案，咁你使咩要揾律政署，即係律政司去攞意見啫，係咪先？咁嗱，如果我哋假設廉署係已經立咗案嘅話咧，咁我覺得阿袁國強個做法係恰當嘅，即係你揾一個同呢件即係同佢完全冇關係嘅人，因為service 即係阿薛偉成咧係。唔需要上立法會同佢哋有任何或者行政會議同佢哋有任何瓜葛啫嘛，咁比較獨立咯嚇。 冇錯。 咁我覺得佢個做法係啱嘅，即係費事有任何，即係我哋所謂費事喺觀感上覺得即係有個偏幫啊。 喂，另外咧，阿查成，我都想請教你啦。琴晚啊，許報明咧就出咗個聲明啦，又係漏夜嘅，即係八九點嘅又係。就話已經當時Orient Express 嘅股嗰、那個嘅股份已經賣咗啦270万，咁亦都俾埋 stamp duty、Boston Solo 嗰啲咧就即係印曬嚟俾我哋睇。喂，但係亦都有好多人質疑啦。喂，呢270万係咪真係真金白銀過咗數先？定係你哋自己兄弟姊妹 篤 手指咧？喂，你作為即係而家都法律界啦，同埋喺廉政公署，如果涉到呢案咧，你會點睇而家呢個最新呢個咁樣嘅聲明咧？ 嗱，我因為我係法律界咧，我係深信香港一向嘅司法嘅精神咧，即係普通法精神咧，就係一個人未定罪之前咧， 當然 我哋都假設佢清白，即係無罪推論啦。即係我哋唔可以假設佢咧就已經係犯咗法，咁啊跟住就砌佢，唔係咁樣。嗱，即係個關鍵就係佢到底有冇？過水咧，其實係查到噶。你如果一開波，如果真係廉署要開波，好簡單啫嘛。喂，你話有買賣，個買賣係點做啊？你唔可能話抬現金嘅。 二百七十個大餅去㗎。 如果你話抬現金嘅話，你啲現金喺邊度嚟㗎？你都要提款㗎嘛。 冇錯。 咁所以咧就係有得跟嘅。如果你話如果佢講嘅嘢不正確，係虛假嘅話咧。咁嘅話咧，如果廉署一開始調查咧，佢冇得走嘅，捉到佢㗎，因為你呢啲你唔係話喂廿蚊啊嘛，廿蚊你話我改銀出嚟俾佢咯，但係270万咧就一定有得跟嘅。咁嘅時候咧，我估咧，我哋而家暫時唔好假設，佢嗰個係真或者假先啦。如果係睇下廉署會唔會即係接手調查先。如果廉署接手調查，你放心，我話俾你聽，以我的經驗咧。一定會查到個水落石出， 係 係啊。 不過問題咧，查成我當然咧就即係我哋係以法治國啊，呢個係緊要。 係啊。 咁但係政治咧，有時咧，當然我哋都明白咧，即係最慘就係阿陳茂波，你係擠牙膏式咧嚟去交代事件。係 呢個我諗佢係咪啊？係最差勁嘅處理方法。 係。 即係我都講咗好多喺好多場都講啦，其實佢應該第一時間咧。第一咧就如果能夠迴避嘅就盡量迴避，即係我哋話如果發覺到有個利益衝突，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利益衝突咧有三種嘅，第一種咧就實際嘅利益衝突，第二種咧就係潛在嘅利益衝突，第三種咧就係觀感上嘅人哋 perceive 嘅 conflict of interest， 即係人哋觀感上覺得你可能有衝突，你都要迴避啊，尤其是你作為一個政治任命嘅局長咧，更加要有個敏感度咯。咁好似你話，琴晚佢太太 出個聲明 講嗰啲嘢咧，如果佢早兩個禮拜交代，或者甚至早交代，喺十月嗰陣時交代咗，乜事都冇啦，係咪？ 唔係你 呢個説明佢為人係有咪嚇，就係唔肯坦白啦。 同埋你嚟到呢個階段先咁樣再講多樣咧，即係人哋都可能唔信你。哦，你其實呢樣嘢，你根本點解開頭唔敢攞出嚟？因為呢個唔係真金白銀嘅交易啊嘛，就係咁咯。 所以我就係呢樣嘢咯，即係個處理得唔好啦，認真處理得唔好啦。 冇錯冇錯，喂，咁你就算係 法律界人士，我相信我哋香港人对啲官咧，高官特别佢问责局长咧，佢哋系有啲守则嘅。你头先所讲嗰几样嘅基本嘅可能潜在嘅利益冲突等等咧，你系要避嫌嘅。基本上佢可能已经犯咗呢一类，咁你觉得佢应唔应该下台咧？ 应唔应该下台？ 系啊，你应该辞职咧。立法会叫佢辞职噶啦。 呢、这个问题就系佢个工作仲可唔可以做落去个问题啦。如果做唔到落去嘅，咁我估系要辞职啦，系咪先？ 冇错。 咁但个问题就系、是，即系我咁睇嗱，即系我哋唔好将啲嘢捞乱嚟讲。 嗯。 你话十九年前佢买咗块地，你话做游戏也好，做投资也好啦、其实无可厚非嘅，好多好多香港人 都系啦。 啊，咁就十九年之后佢赚一百倍，赚一千倍。呢、這个系另外唔系一个问题嚟嘅， 系啊， 佢可以赚咁啊，日阿甲可以赚，阿全可以赚，点解 要尽早申报先得噶嘛？ 系咯，关键咧就个申报问题啦。如果佢旧年一上任咧就申报咗咧，即系咁就乜事都冇啦。或者喺佢做局长之前，佢就全部卖晒，公布晒嗱，我卖晒啦，有晒证据啦，咁啊冇嘢啦，系咪先？咁另外咧就系、是、我哋要睇咧就成、是、件事咧，佢有冇参与？嗰、那個松齡嘅問題，如果你有嘅話咧，就重大劑啦。即係人哋自然會諗到，喂，本來咧入唔到個區嘅，因為你有幾塊地咧，你將個橫排落你個區，咁啊變咗嘛，喺有個潛在嘅。 總言之咧， 而家有啲柴仔咧，同佢解釋添嘅，佢話如果咧呢、這個係陳茂波真係會真係貪心嘅咧。佢话佢一定会反对咧，将佢拨入去起公屋添啊！佢话如果唔系，唔系佢可以咧补地价起私楼啊，就仲执得仲多。 唉，呢啲咧帮到忙嘅啫，你问我就系咪啊？即 系最后咧，都公道自在人心 冇错，冇错，冇错。 大家咧都有个心喺度睇嘅。 好啦，喂，多谢你。多谢你赞成我， 啲、人在看系嘛？ 系 人在做，天在看啦。 不过咧，我哋都系嗰句啊，林伯。嗱，十一对七。立法會咧就已經通過咗個無約束力嘅議案。我不嬲都咁嘅睇法咧、如果約束嘅無約束議案係否決咗咧，就大家就覺得呢個順理成章啊，嚇、即係建制派保住佢啊，繼續十一對七得七個留喺會場、會議廳嚟去撐佢咧、我就覺得呢個就係真係不妙啦。呢、這個就代表建制派裏面已經係開始有唔少人咧覺得已經冇得撐，已經冇得搞。兩個選 咁啊， 兩個選擇嘅啫。即係你一係就自己辭職，一係咧你又逼梁振英。如果真係逼唔到你辭職，唔通即係調職啊？你仲大鑊！我話聽你呢個炸彈不停成日都喺度。你估你做第啲嘢，人哋唔會話你誠信有問題啊？你做親一個局長就係誠信攸關啊嘛！你一繼續留喺特區政府內部，都係一個計時炸彈。 一條路選擇嘅啫， 一條路選擇。 告老歸田啊！ 係告老歸田啊！即係去翻鄉下，嚟去同阿侯志強個祠堂未拆嘅時候，咪繼續做嗰啲咩話？嗰啲叫廟祝啊！去做嗰啲咯，好唔好啊？喂，即系十点半就到啦，啊，咁啊，原来 Eric 入嚟讲新闻 系啊，吓焦点新闻、 焦点新闻咁啊，交俾 Eric， 咁听朝我继续喺呢度同大家见面，拜拜， 拜拜。 D100，D100， 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谈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